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呢就是2018年4月14号星期六晚上的11:07。咁啊今集呢除了小弟神区之外呢仲有租租乌响树啊。 是好啦冇见好啦冇见好啦。 好啦冇见啦，因为我都系即系有两个礼拜冇做啦，咁啊即系非常之唔好意思。咁啊租租首先系祝你呢生日快乐啊，前日就生日啊，恭喜晒。 呢个18岁生日快乐。 18岁我就25岁咁啦。啊咁啊嗱，我哋呢今晚就即係电话热线就照旧开放 81912047,81912047, 大家呢可以打定电话上嚟㗎啦。长途电话呢就欢迎你 PM 我，我会係再打返俾你，因为我哋冇来电显示。咁啊今日呢除咗大家即係期待已久啦，係咪应该系啩。咁啊大家记得。 人数唔系咁话喎。 咩啊 人数。告急 喎、哦！告急喎、哦！咁啊，所以大家咧记得就要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啦。咁可能咧有两个礼拜我哋冇开咧，啲益友真系唔听嘅，你明唔明？ 已经唔记得咗呢个节目。 即系已经唔记得咗你啊，大佬你唔存在啦。因为咧，我哋即系希望大家会帮手啦吓，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啦吓，益者三友，记得做足啊！咁我哋咧就即系过瘾啲啊嘛，做个节目唔好衰俾 D100 睇。唔好衰俾社民连，唔好衰俾热狗睇嘛，你明唔明？ 唔好衰俾阿斋 Sir 睇。 系啦，唔好衰俾呢个陈士齐，一阵间全捻部招呼呢班咁嘅捻样，屌你老尾啫！其实咧，我喺日本嗰阵时咧，就有一晚咧，卒之系有开到，即系凌晨5点系开到嘅，即系有一次啊吓。 有啲咁嘅事？ 就其实系香港嘅，即系再早一个钟啦吓，我系开到嘅，有其实我收埋咗冇摆出嚟啦，因为嗰集就冇预备嘅，纯粹有吹水啫，同啲益友系其实系有开到嘅，但系因为嗰个 WiFi 咧，日本嗰度咧嗰个 upload 咧实在太慢，你知啦 ，download 就系我哋听嘅时候其实系 download 噶嘛，嗰、那个频宽，咁但系如果我哋做节目做直播咧，其实系要 upload 噶嘛，咁 upload 咧太慢，基本上如果夜晚嗰个时间去做咧。就是做不到的，因为太慢了。啊 嗯、 但是凌晨的时候呢可能没人用啦，又做得到又很顺、啊、上 Facebook 都。 5点几有多少人 五点几那集都好像有80人的那晚。是啊不矮的我们那些节目是凌晨、啊、凌晨5点、啊、你要记住。 我都唔知有咁嘅 live， 你唔知道啊？阿陈兴旺都唔知道，但系有啲益友听，有百几友听我哋凌晨啦、啊，大佬。咁所以依家我哋就个人数当告急啦，大佬。依家1000人都未到，计埋 YouTube 可能有，但系唔好取巧，我哋要净系计 Facebook 啊。 系啊，计埋 YouTube 啱啱过千啊。 咁唔得嘅，咁样要即系多啲，你开大你开3分钟啫，你冇咁样啦。唉，因为你咁样你都告急，即係阿长毛个节目执得啦，你知唔知长毛个节目屌你咁摆撚咗上去 YouTube， 成个礼拜都係得3800个 views。係呀、啊、你自己听下啦，佢嗰个长毛拆个节目啊，真㗎冇呃、啊、你呀、啊、咁即係我哋讲嘢之前呢先嚟一节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咁嘅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吹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咧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咧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啊，咁啊，系啊，佢哋个节目系得。只是3000多个 view 嘅咋？ 我哋而家一开波已经系1/3。 唔系，我哋咧就唔系要喺个网络嗰度打飞机。嗱，但系我哋喺网络嗰度咧，嗰、那个接触面咧就一定多佢嘅。佢系靠咩咧？其实嗰班捻样其实都仲靠紧主流媒体啫嘛，靠苹果日报同埋、那个最紧要都唔系苹果日报，而系靠嗰动新闻个 app 啫嘛。系，喂呢、這个冇得否认噶。喂，佢个接触面梗系大过我哋，屌你妈！我哋嗰啲斗泥台边有 app 啫？咁所以我哋嘅接触面永远就係我哋都要依附喺嗰个嘅所谓社交媒体嗰个平台嗰度去生存。咁但係佢唔肯使㗎嘛，佢有个 app 㗎嘛。 佢有个主流媒体嘅印报纸，佢就靠呢啲嘢嘅优胜，同埋佢积累咗咁多年以嚟嗰个知名度啫嘛，大佬。我哋好曳咩？我唔觉得我哋好曳噶。如果唔系佢唔会当我哋眼中钉啦，大佬，恨不得想斩死我咁捻样咧，节目度。 有得入嚟踩场添啊！ 走嚟踩场咧，呢、這个场冇拆，屌你老母，啱唔啱啊？成班左教，屌你谂乜输咗，如丧考妣，屌你乜？你俾我感觉咩咧？仲好似熱狗即係輸撚咗嗰個立法會選舉咁樣樣，喂你使唔使講足兩個禮拜啊？屌你老尾，啱唔啱啊？今日4月14日啦，已經。喂，呢個燒雲又係嗱，有啲人咧可能唔知邊個燒雲，燒咧就老燒啊燒，屌你啦，即係都知邊個燒啦。老燒啊燒，雲就陳雲個雲，屌你啦，我咪燒雲喎。冚家產嗱，呢個人我照屌噶，你唔好以為平時有陣時報道下梁天琦啊嗰啲，即係所謂軟性啲嘅報道，我啊屌你咪會俾面你個冚家產，你呢個專呢個冚家產專係落毒嘅，話俾你聽，佢嗰啲報道平時佢都有報道噶，本土派嗰啲人物，即係做一啲好軟性嘅報道，冇撚用噶，話俾你聽啦，唔會因為咁樣我而屌你咁啊，真係屈服你或者唔批評你噶，屌你老母燒雲呢個垃圾，一有關鍵時候呢、這個冚家產就可以落毒噶啦。佢点落毒咧？喂，佢就系永远关键时刻就叫你凑头左交撑左交啫嘛。佢呢个人嗰、那个屌你咩？佢个本质或者佢功能就系咁啊嘛，喺个网嗰度。所以我从来唔会 share 嗰啲嘢噶，系嘛？我屌佢，我都唔会 share 佢嘅。咁啊，孙晓南 share 咗冇所谓啦，佢 share 佢屌鸠佢啫，系咪？啊，孙晓南屌鸠你啊！嗱，嗰个港大学生会嘅前会长啊，嗱，你插佢啦，你去，系嘛？嗱，冇就系话我屌你啊，孙晓南啊屌你啊，公唔公道啊人哋，冚家富贵日捻日帮嗰啲左交涂脂抹粉啊，写佢哋平时啊写下得闲写下梁天琦啊，写下黄台有冇捻用啊，话俾你听啦，十篇都冇一篇，然之后九篇全品部帮啲左交又讲说行讲好说话，屌你老母真系歪曲事实、篡改历史，你专做呢啲嘢，话俾你听，今日又系。屌你老母又喺嗰个立场新闻嗰度帮呢个咁嘅黄雅文，即係浸会大学学生会落选，屌你咪要 emphasize 佢落选嘅学生会长，同呢个咁嘅陈士齐又帮佢屌你咁嘅涂脂抹粉，你做乜撚嘢啫？做人做到好似你咁撚样吓，冇嘢写啦咩？使唔使讲足两个礼拜啊？你输咗咪输咗咯，伏辟失败抵交你死㗎啦。喂，我点解咁着紧啫？我一定唔可以俾你伏辟㗎嘛，我条底线讲好清楚。你去你班友依家咁中意讲底线，我条底线就唔撚准你再搞玩學聯。唔撚准你再伏辟啊，再玩學聯啊，再搞呢科嘢出嚟啊，再搞呢啲怪兽啊。讲撚到明啊，识嗰啲我有咁讲啊。何况我屌你妈同你冇交情，照梗系照屌啦。识得嗰啲我都照咁讲，你自己闩埋门自己玩學聯，唔好再遇其他人玩。你点玩我唔撚理你。你而家仲有几间㗎嘛，依家学联嗰度仲有几间大学㗎嘛。你闩埋门自己玩。吓、啊。唔好再叫人加入。嗱、啊、我底线㗎呢、這个已经系。屌你咩早日要肢解你㗎啦，唔加惨啱啱啊，搞咩学联啫。都唔紧要，一阵间先再讲，依家未撚讲到学联嗰笔啊。理工大学嗰个学生会个会长，唔好以为坐楼稳阵啊，屌你老尾真系。又玩學聯啦、啊！我警告咗你哋噶啦，唔好再玩噶啦！你再一玩咧，我就屌你老母，我追击你啊！我真系屌你老母不留情面噶啦，使乜俾面你啫？玩到冇嘢好玩，又玩翻嗰个产业链出嚟。唔好讲學聯字，一阵间先讲，未捻讲到啊！依家再讲翻你嗰个咁嘅社民链啊！屌你老母，你好捻明显，依家俾大家睇到就系、是。你梁国雄就係指派呢一个黄雅文真係参选嘅，因为咁撚激动把撚咩，啱唔啱啊，都好明显㗎啦已经係。係。黄雅文就係你个徒子徒孙，仲有嗰个姓赵嗰、那个屌你咪嗰个后选，即係落选个副会长，一正头系社民联嘅党员，黄雅文就社民联之友，屌你咪你嗰支庄个三个社民联嘅相关成员，喂好撚明显啦呢样嘢，啱唔啱啊。你梁国雄仲喺度夠膽唔撚認，屌你乜其实佢又冇唔認，不过佢又唔撚讲呢啲嘢。喂你点解唔讲呀，你同黄雅文嗰个勾结啫吓，係你嘅人嚟㗎嘛，你个人输你觉得冇面，你咪喺度踩我囉，搞到我日本屌你有人 send 俾我睇，屌你乜嘥鸠我呢咁嘅流量，你知日本去旅行嗰流量好撚贵，一日又限住我。屌你乜睇埋你嗰啲垃圾又系冇嘢讲㗎。 又系话我，哎呀，我唔惊你噶，啊呢个咩神区唔惊你噶乜乜乜，我使捻你惊我咩？啱唔啱啊？屌你老母，我一介市民，一介草民，啲嘥鸠我啲流量，嘥啊！你知我一倾又会嘥200几咩？屌你老尾閪，真系就听你讲啲废话啦。即系唔好输唔起，就又揾报纸佬。我知你系输唔起啊，又揾明报，又揾苹果日报，系嘛？又揾呢个 HK01，揾晒你啲友好媒体，屌你咪真系宣传呢样嘢，系嘛？或者落选啊，屌你咁样讲到好似天冧落嚟咁滞啦！你冇讲啫，少少一个学生会嘅选举，屌你老母输唔捻起，就因为梁国雄复辟嘅第一步失败，学联复辟嘅第一步失败，因为理工搞唔到噶啦，你理工再搞我又搞你噶啦，话俾你听，你嗰班咪学生会，唔好又好得戚，系嘛？照屌啊，话俾你听，惊乜嘢啊？复辟噶啦，玩学联啦嗱，有捻病呢班人，你依家浸会咧选唔到，系同学嗰个自由意志决定啊，唔肯关我事，唔好赖我啊，梁国雄。依家输唔系输我，系输你自己啊！你而家再选都输啊！话俾你听，因为你太肉酸啦。又揾陈士齐呢个冚家铲，屌你谂乜？即系社民连嘅创党成员，走去用课堂平时攞嚟联络啲同学交功课啊，即系通知你有咩 assignment 要做啊 ，send notes 啊 ，send lecture notes 嗰个 email 嗰个功能，你又攞嚟帮人拉票，屌你谂乜？你个陈士齐仲不委言，讲捻到明话喺课堂嗰度上堂都帮人拉票，我有录音嘅陈士齐，你上堂嗰阵时都帮社民连呢支装拉票，我系有录音嘅，柒头，你唔好再拉我添，话俾你听，爆鸠晒你出嚟啊嗱，贱捻都无论。你上堂就上堂啦，上堂拉咩票啊？请问上堂时间俾你咁用嘅咩？喂，如果梁美芬咧上堂时间叫人投嘅票咁得唔得啊？请问黄碧云都教书嘅，黄碧云上堂时间叫人投嘅票得唔得啊？郑重泰也曾教书啊，依家冇脑啦。刘小丽都教书啊，刘小丽上堂嗰阵时叫人投嘅得唔得？成班冚家产，屌你咁样人做就唔得，你自己做就得？呢啲系变？呢啲系乜撚嘢民主啊？请问系吓、啊、民主系咁嘅咩？民主就人哋民建联做唔得，你做就得啊？你点解喺上堂时间做呢啲行为嘅？你课外时间你已经滥用嗰个 mass mail 嗰个功能，走去通过电邮不停咁叫人去拉票，你上堂你都做呢啲嘢？你是卑鄙的嘛，陈士齐，啱唔啱啊？仲唔捻认有问题？喂，黄雅文都话你呢啲嘢咧系有少少问题啊！你个徒子徒孙黄雅文都唔屌你咧，唔敢力撑你，你仲出嚟够胆厚面皮喺度死撑？你陈士齐今日喺萧云嗰篇报道嗰度，你所以萧云呢啲咪无耻嘅咧？屌你老母，嗰个是非黑白判别得咁捻差嘅咩？吓、啊？你访问呢啲人照出嘅。屌你老母，我唔谂会好得戚嘅，以为屌你咪受你访问，我哋仲多人睇过你啦，吴家产呢样嘢一阵间会讲嘅。点解我喺呢几年以嚟致力于搞呢一个节目，一阵间我都要讲到啊，一个告诫嗰啲有啲傻下傻下嘅人啊，我要告诫佢噶。我哋唔系话好叻，依家屌你咪千几人啫嘛，叻得个打机个达哥咩？但系千几人，我都要自行去围一路越围越大啊！我哋目标都系要。点解啊？我哋唔可以屌你咩？受制于你苹果日报啊 ，H 401啊，屌你谂乜？你净系有你讲冇人讲啊嘛？啱唔啱啊？我哋都要自己有个平台去发声啊嘛。我哋啲友好都要有个平台发声，我啲益友都有个平台发声啊嘛。你苹果日报屌你谂乜？传统媒体嚟噶嘛？边个俾发声啫？喺下边个 Facebook 开个留言俾你，嗰啲唔系叫发声，嗰啲叫发泄。你喺嗰度下边屌啊黎智英，佢都唔会 delete 你 comment 噶，但系冇人睇噶嘛，嗰度系 冇人回应你， 冇人理噶嘛。我哋致力于做呢个平台就咁嘅功能啊嘛，咪即系纯粹系我哋网络打飞机噶嘛，大佬。你啲咪梁国雄，所以唔好咁得戚啊，以为有啲消云啊咩有咩，我哋自己都有，我哋都有一个咁嘅平台，系嘛？屌你老母！你关键时候识得发挥作用，我哋唔捻识啊！你啊叫人去，几人去投，我哋就叫人唔去投，讲捻明噶啦，系我发动噶，点啊？ 喂，当初有啲同学仔你都有听节目啦，你都有，喂，佢哋都好犹豫啊，喂，即系话大佬，即系似乎咧，喂。咁样做呢就对于嗰个所谓啊民主嘅大义啊或者係屌你咩叫人你唔好投呢就违反嗰个即係公民责任啊即係你知啊佢哋会觉得啊我要投票就是我哋公民嘅义务嚟嘅乜乜乜错啊话俾你听我哋嘅节目好简单目标为本要你输我哋就不择手段都要你输讲撚完驚撚嘢啊驚你批评你戇鳩你批评你我小忽肉啊你斩鳩我啦梁国雄夠胆你搵人去。我住大埔嘅太和嘅，斩鸠我啦！嚟一阵我做完节目又去太和嗰度食嘢啦。屌你老尾真系，我惊你乜捻嘢啊？啲同学都系唔好惊，最紧要目标要明确。你如果觉得呢个目标系正确嘅话，你就要去做，系嘛？唔需要惊话担心，哎呀，又俾嗰啲老鬼去批评啊乜咩？话俾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输紧咗咪好似屌你咪梁国雄啊、黄雅文嗰啲咁样喺度死掠烂掠咯，系嘛？喺个网嗰度屌你老母，讲足两个礼拜咯，好似佢哋咁怨妇咁样样，吓搵我嚟批判一番啦。啊，就以为好似关我事咁，其实唔关我事。屌你老母，我讲两句啲人又唔投噶啦，咁捻大威力啊，啲戆鸠啊真系。喂，啲同学识得谂噶嘛，有个脑去谂噶嘛，去思考噶嘛。我叫人你唔好投人，你听我讲噶啦，啱唔啱啊？咁你要人听先得噶。足之咪得六啊几票咯，嗰、那个不信任一百票都冇，啱噶啦。咁样就话俾你听啦。如果唔系有啲人傻下傻下，真系投不信任。哎，我不信任你，我要投你，你咪即系送佢上位。讲咗好清晰噶啦，呢样我哋事前已经讲咗成个礼拜系咪啊？足之证明是臭口啦，啱啊，咁就得啦。我唔惊俾人闹嘅，要闹闹我，你唔好闹啲同学，系嘛？惊乜嘢啊？惊你啊？唔好惊啊！最紧要系啊，就系、是、要同啲同学讲啲讲清楚呢样信息，系嘛？所以你黄雅文嗰啲咪无耻人咧？屌你咩日日咧？依家仲喺度话自己冇隐瞒自己嗰个政治联系，又系讲大话。喂，当初如果唔系咧，咨询大会嗰度有个同学。吓、啊，嗰、那个同学叫麦君伟同学，吓、啊、我啲益友嚟，走去举手问你哋有冇政治联系，你哋有主动申报咩？请问，喂呢啲仲唔系隐瞒啊？喂，你起码隐瞒到由你参选，由你宣传，到你嗰日咨询会俾人问嗰一刻，你都冇主动去公布啦，屌你老尾，啱唔啱？呢啲系你要主动去申报噶嘛，啱唔啱啊？喂，你立法会选举，喂，你系社民连嘅，你整嗰朵红色嘅玫瑰喺度啦，啱唔啱啊？你要申报噶嘛？你咩党？民主党咪整只白鸽咯，白色绿色咯，你冇啊嘛？你印出嚟嗰啲政纲一样一页你都冇写啊嘛，大佬，你个个人简介写二百几字，屌你老母，你完全冇提过你自己嘅政治背景啊，冇啊系冇啊，屌你乜二百几字容唔到社民连呢三个字？ 做咩啊？ 喂，社民连好丑咩？请问点解唔可以公布啊？嗱呢啲咪屌你老母身有屎咯，啱唔啱啊？ 佢做一个俾阿公开咨询先讲啫嘛， 一直头起身有屎， 唔 系如果社民连系伟大光荣正确嘅，社民连系屌你啦，点解要将佢收埋喺耳边唔拎出嚟同人讲啊？你啲有党性冇人性噶啦，人哋问过你呢一、這个咧，要抄翻佢嘅图片，因为我唔识佢嗰啲，除咗呢黄雅文咧，其他卡拉苏唔识佢嘅名啊，大佬，系，因为我唔会记嗰啲，即系。都唔知咩名嗰啲叫做 啲咩人嚟嘅， 啲咩人 出嚟次次都系呢个黄雅文出嚟啫嘛。 吓、啊、，OK， 嗱，有冇人成员当有冇政治联系呢个睇下先，佢叫呢、這个许唔系呢个姓赵嗰个好似系咪呢个啊？系、哎、我唔记得边张图啊。佢咧又好捻取巧，话俾你听，佢有啲人咧就话咧。啊、要冻结党籍，即系当初咧，人嚟问佢会唔会退党咧，佢又话啊，我哋咧又要冻结党籍，如果当选咗之后啊，当选咗之后，即系如果依家唔使当选咧，就睬你有味啦，屌你有味，啱唔啱啊？嗱、啊，佢哋噏过，我唔啊写，我唔知系咪要抄翻一张啊？依全部佢自己嗱呢度写啊，唉、哎，屌你老味真系，即系麻捻烦，真系要抄翻出嚟。下次我搵个红笔咧，即系好似同你倾偈咁，红笔圈捻住佢，屌你老味真系。你写咁多嘢都系为咗写呢句啫嘛嗱，佢咩咧？ 佢因此我们呢就已在当选后，你错啦，冇得已在㗎啦，你已经攞选啦。佢因此我们呢会喺当选后暂停其他组织嘅参与，暂时冻结党籍。嗱依家尾三嗰句啊，你睇下啦。暂时冻结党籍又屌你老尾，真係。嗱有呢个有一个说法喎，啱唔啱啊，佢係暂时冻结党籍，依家好撚明显就係踢爆你呢，你喺度讲大话囉。但佢呢好撚好笑㗎，跟撚住呢又同报纸佬讲呢，话佢呢就会即係退党呀咁样㗎，有啲人会下。又开返出先係轻机。大家等，唉，大家等时间。 呢个写文年嘅成员叫做赵崇佳。 赵崇佳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嗌姓赵㗎，我就记得。鬼记得咩名字？喂，好似轻机喎，啊冇嘢啦，唉，捞到啦又。因为我部机好慢㗎啦，唉，係咁啊，老爷机。唉，真係。等等啊，各位益友，未揿到就，唉，揿到啦。咪要，因为呢好麻烦啦，要抄返佢哋嗰啲即係图片出嚟啦。我要睇返佢边一张系啊。因为有啲嘅混乱。嗱呢个抄到啦，唉，真係。嗱呢张佢又讲咩呢，唉，嗱又要缩返细。咪我哋系咁山寨，因为啲益友就会体谅我哋㗎啦， 唉。系斗泥台。 斗泥台。咪你要知道我哋唔撚似阿黄杨大呢冚家产嘅，屌你咪筹撚咗咁多钱係咪。我哋部机都慢过人嘅。嗱呢个今日呢就系佢同萧云嗰个屌你咪萧云即係帮佢投资抹粉嗰个报道啦，係咪。喂，佢又即係问黄亚文话有冇交代政治背景。黄亚文呢就话佢系浸大社关成员，唉，佢哋好多呢啲名嘅，一家又关社呀又社关呀，咁唔紧要啦，又成立工学同行。喂，佢话呢啲喺第一场公开咨询第一个人问呢就係呢个问题，佢好清楚交代晒全庄嘅政治联系。喂，喺嗰个人嗱好简单一样嘢啫，黄亚文如果嗰人唔撚问你，你到选嗰阵时你唔撚讲啦，即係。啱唔啱啊，喂，嗰人问你你先讲，嗰人唔问你你真係打算係隐瞒㗎喇喎。 即係人哋唔提就唔讲啦。 喂，我想问你呀，黄亚文，如果阿麦君伟同学喺嗰日唔举手问你，你打算隐瞒到几时？你打算或者你打算自己啊，我唔係隐瞒嘅。咁你諗住几时公开你呢个政治联系呢？你諗住投票之前讲啊，投完之后先讲啊，諗住几时讲啊，八婆。 死 问 你。 啊，你諗住几时讲啊，你话你冇隐瞒。喂，我哋唔会接受你啲讲法㗎，大佬，人哋屌你諗乜杀撚到埋身。你先至知自爆。喂，呢啲都唔系叫隐瞒系乜撚嘢啊。如果你唔系諗住隐瞒，你諗住几时公布啊，请问啊，黄亚文。啊，你真係呃同學想呃到幾時啫？梗係唔撚會接受你呢啲咁嘅辯駁啦，大佬，啱唔啱啊？喂，一時又話自己唔會退黨，喂，嗰個趙崇佳講撚到明話唔會退黨㗎，大佬有報道㗎嗰篇嘢，真係屌你咁要炒返出嚟先得。我真係 send 咗俾阿興旺診嘅，我記得要炒一炒出嚟先。喂，呢啲一定要講清講楚啦，啱唔啱啊？咪冇得俾你蒙混过关，话屌你老尾真係炒返出嚟先。佢有讲过㗎喺嗰个片委会嗰个报道嗰度㗎，炒返出嚟先。赵崇佳，哎，有呀，搵到啦。原来头先唔记得download 落嚟。喂，你自己话唔会退党啊，屌你老尾啊。你讲大话啦，呢度啊写㗎 ,3 月24号浸会大学生会編辑委员会啊。嗱，你啲同学写㗎呢啲。嗱，有咩呢，我觉得你应该问返佢，冤有头呢债有主啊，嘛。就唔好问我。嗱，你自己睇啦，租租屋你读啦，不如下。这个候选外务秘书长赵崇佳那里你读了。 我未捞到未捞到。 吓。 嗱呢个咧，佢嗰段就讲咩咧？嗱，候选外务秘书赵崇佳咧承认自己系社民连成员，曾担任咧2016年立法会选举新界西11号候选人黄浩铭嘅助选团成员。咁啊，赵崇佳承诺咧会喺庄期内咧作出关于政党嘅一切避嫌，并向会众咧交代现时身份，但表示咧不会退党、哦。 不会退党。啊 喂，佢讲明话不会退党喎、啊，啱唔啱啊？嗱，仲有啊，跟住下边嗰段都紧要噶。呢黄雅文啊，承认啊，同呢个外务副干事长啊，吓同埋赵崇佳啊，去八楼自八楼遭断电一事当中有参与行动。嗱、啊，呢、這个咧又系无卵耻嘅行为，你人哋赶你走，你唔卵走，吓、啊？即当然啲左教系无耻啊，但系咧嗰啲讲话自己咩改革学联嗰啲咧都戆鸠嘅，一阵间我先讲，未捻讲到，一再讲浸底呢单嘢，啲好捻激气啊！喂，你一时又话退党，一时又唔退党，一时又话冻结党籍，喂，你唔好讲大话啦，唔该呢班友，仲有啊，唔好再扮嘢，又话哎呀，我哋冇一支装咧就抗击唔到普通话嗰、那个，即系取消普通话个毕业试嗰个要求，讲大话。因为哎，我哋咧要屌你乜要争取单程证审批权，讲大话。你系社民连嘅成员，社民连一路以嚟十几年嘅政纲咧都冇变过，就系、是、尤其梁国雄，就系、是、支持嗰啲大陆人申请来香港咧家庭团聚，就系、是、支持啲新移民咧。嗱，你睇下梁国雄啲政纲啊，啲人主要话讲政纲，主要讨论政纲啊嘛，屌你乜叫我唔好平头品足嘛，因为讲政纲啊，同你屌你老尾，咁主要讲政纲啊，夹我黐下容岩，又有黐容岩，你知唔知啊？屌你乜，依家我唔快快捻住开个名，冇人识啊，黐容岩都唔紧要，你夹鸠我话我唔讲政纲，一同佢讲政纲啦。喂，写文联个政纲有冇睇啊？喂。啲新移民争取落嚟一年啊，定居一年就可以申请公屋同埋综援，咪社民连有份争取噶？吓、啊？喂，申请啲人落嚟家庭团聚，争取佢来家庭团聚，系咪社民连有份啊？你嗰支庄里边主要嗰啲头头嗰啲外务嗰啲人士，同埋你个会长都系社民连嘅成员或者社民连之友。然之后你提出嗰啲所谓嘅政纲，完全系同社民连相违背嘅嗰、那个基本理念。跟住你同人讲话，我哋上庄之后咧，我哋都唔退党，但系会避嫌。喂，你人格分裂啊？吓、啊？你点样可以喺唔退出社民连同唔违背社民连嘅理念同政纲嘅情况底下，去执行你嗰啲所谓取消普通话嘅基，即系嗰、那个？毕业试嘅要求，取消争取取消单程证审批权，当你上庄，边一个上我都觉得做唔捻到噶啦，都呃人嘅啫，我觉得讲下嘅啫，系咪冇所谓嘅，讲下就我觉得，但你呃人都呃唔捻到嘛，屌你老母，你说服唔到我去信你啊嘛，屌你老母，你讲出嚟冇人信啦，社民连长期就系争取家庭团聚，争取啲新移民申请综援，争取啲新移民申请公屋嘅。长毛梁国雄嗰个政纲写得好清楚，04年嗰届都系咁写嘅，未有社民连嗰阵时已经系咁写噶啦。 支持家庭团聚啊嘛！ 依家都系继续系咁嘅。 系 我又从来冇听过社民连话要支持咧，吓、啊、系去什么捍卫粤语啊，或者系反对普通话作为一个毕业嘅要求啊，冇听闻过啊，唔好意思。你点样可以咁样呃人啊？喺政纲度写埋呢啲嘢天花龙凤啊！一时又话咧。最好笑，人哋问你去唔去六四集会，你开头又话去，因为屌你老母唔去又唔捻得，咁你社民连子弟兵系咪？跟捻住俾人执多两执，就话改口风啦，就话要通过一个全民投票去决定去定唔去。哇，你真系巴捻币，屌你老母！你嗰几条咁嘅大粒脑真系，即系你呢几条友去定唔去六四嗰个集会，就要一个屌你乜搞个公投，你咪电子公投个大佬，啲劳民伤财喺个浸会大学嗰度搞个公投，就系、是、你学生会去唔捻去，乜有冇咁荒谬嘅事啊？全世界讲出冇捻人信啦，跟捻住依家又话去，屌你乜黄亚文又话去啊， 今日有阿萧云问佢，佢话去啊，呢啲唔好 cap 图啦。你如果唔信嘅，你自己抄出嚟啦。屌你咪有得 chase 翻嘅呢啲，费紧事嘥时间。喂，好心你哋啦，嗰啲咁嘅政治立场，你为咗呃票摇摆不定，你去定唔去？你有讲法啊嘛。唔好人哋質一質你，你又話：哎，我去唔去咧？就要屌你咁同學決定，又要投票，全民投票，噏乜撚嘢啫？即係你去，你咪去咯，你咪講清楚，你話去係嘛？喂，你話你認同嘅支聯會五大綱領，屌你老母，啱唔啱啊？ 去咪去咯， 你咪去咪去咯，好醜咩？ 驚咩啫？ 嗰陣時去支聯會嗰啲集會好醜咩？好魚咩？你覺得？嚇、啊？點解唔可以大方啲咁講啊？即系你都觉得要收埋嘅，唔可以拎出嚟讲嘅，咁有咩问题啫？ 冇问题啊，系咯， 去咪去咯，啱唔啱啊？ 即系呢个黄雅文咧，今日仲要讲咩话咩？佢哋会支持呢一个平等、民主同埋自由嘅香港独立添？乜社民嚟支持香港独立嘅咩？ 唔好即系输咗又话自己撑港独又乜嘢咧？讲埋废话，呢、這个孙晓南屌咗佢啦，我唔使屌佢噶啦，呢一个 point 吓。啊即系孙晓南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唔好输咗就出嚟鸠嗌港独啦，大佬。仲有啊，你屌你谂你黄雅文呢啲咁嘅人咧，嗱呢啲咧就系你浸会嗰啲同学啊吓吓、啊、踢爆你噶。喂，你无人离头，嗱呢啲咧又系即系嗰个独媒啊，即系你香港独立媒体网啊，要改名啊，呢、這个好人有问题啊吓。 港独媒体 呢、這个，呢个左交呢个港独媒体，唔该你要改名吓。啊唔好独立媒体括弧香港，屌你老尾真系！你叫做香港独立媒体网，简称港独媒体。咁你喺港独媒体讲咩咧？佢港独媒体咧就话被问及一国一制系咪自决嘅选项，佢就话咧，其实中间讲好多都系废话吓。咁、啊、但系咧，佢话咧就不成选项啊，乜乜乜乜乜乜。嗱，佢喺呢度咧就话不成选项、啊。佢话民主自决啊，包括咩选项咧？问佢，佢话民主自决咧，就要令社会有想象嘅空间，想清楚香港嘅咩社会。喂，你都唔讲港岛依家，喂嗰阵时呢个系未选举嘅时候噶，嗱嗰阵时佢冇讲港岛噶吓，但系佢又话一国一制唔系选项，喂，好笑啊！ 即系反对啊！ 一国一制唔系选项，但系喂，你自己点讲啊？嗱、這個、呢个咧？就是浸会大学嗰个编辑委员会啊，啊嗰、那个报道嚟噶。嗱、啊，佢候选内阁接受并尊重经由民主自决产生嘅体制，即使结果系一国一制，亦都系会无可奈何地接受啊！你依阵间又话接受，嗱、啊、你话接受喺咨询会嗰度，跟住你向港独媒体嗰度咧就话我唔接受一国一制，你系唔接受啊？你喺港独媒体，但你又冇讲清楚自己搞港独。只不过咧，话你搞呢个咁嘅所谓民主自决咧，就要俾啲市民咧有一个想象嘅空间。屌你谂啊！我平时睇咸片都好多想象空间噶啦，做乜搞民主自决啫咁？屌你老味！ 佢呢个讲法都好有想象空间啦，周围变呢个立场。 喂，跟住今日阿萧云又问佢，又系问同一问题。喂，你仲捻好笑？我俾你估下黄雅文佢哋估佢点驳啊？ 佢啊，佢系咪话？支持香港独立啊嘛， 唔系你估下佢点搏啊？你估下佢点搏啊？ 哇！呢、這个好难估喎、 啊，即系佢原因你估系咩嗱？我开估啊， 开估啦。 佢话我当日声带发炎冇出席嘅咨询，我屌你老母啦，大佬！屌你老母喂，即系咋？嗱、啊，嗰日佢讲噶，佢讲噶，唔捻关我事。我声带发炎嗰日， 黐四狗都攞得出。 屌你老尾，真系咁捻冇承担嘅一啲废人，讲咗又屌你谂起自己逻辑混乱，讲乜捻都唔知道，系咪？一时话哎要港独，一时话哎一国一制都要接受，一时话哎我唔接受一国一制，但要有想象空间，每次都喺度变紧。屌你谂啊！呢啲有咩立场嘅？你为咗上妆，屌你咁样同社民连勾结，然之后就要重返学联，再重建嗰个所谓社运产业链啫嘛？冚家产你已经好捻清楚噶啦，我已经讲晒爆晒你哋嗰啲咁嘅即系阴谋出嚟噶啦，一实践唔到啦咪好咯。但你下届都要小心噶，我都成日同啲同学仔讲，你都要拣定卒，下届都要出嚟选噶，大佬。 系嘛？ 佢哋有卷土重来嘅，如果唔系， 嗱佢哋卷土重来梗噶啦，佢哋想夺权好捻耐噶啦，你明唔明啊？咁你冇理由过到初一过唔到十五噶，咁你即系啲本土派同学就自己谂啦，呢啲系咪？我哋又系嘛？即系尽咗力啦，系咪已经吓？屌你老味呢啲咁嘅前人，你俾佢上咗去扑硬街啦！点谂会即系推翻晒话俾你听？平时话几人尊重你嗰啲咁嘅尊重你嗰啲咁嘅意见咩？睬你啲有味啊！直头系，屌你乜佢一句声带发炎啊，唔捻关佢事啊！已经，萧云嗰度有写噶，唔系我作噶，唔该。即系呢个要揾翻出嚟，因为要睇下你哋几荒谬呢班友。即系陈士齐，因为无耻狗又系无耻咧。嗱，佢几无耻咧，我要 show 俾大家睇啦吓。 又系嗰篇访问啊！ 又系嗰篇访问啊！嗱，萧云问佢咧，用老师发 mass mail 咧，系咪恰当？啊，佢有咩错？喂，你有咩错咧？你要问阿黄雅文啦。阿黄雅文话你有错，系、哎、唔好意思啊。你啲图嗱，依最啱噶啦，唔好讲话我讲啊，唔好即系，你仇思达对我有 bias， 你讲乜咧都系有问题嘅，啱啊，唔好我讲，黄雅文讲啊，嗱，黄雅文啦、啊，嗱又系萧云同一篇咩访问嚟噶，佢问黄雅文有冇回应啊，陈士齐帮佢助选，佢话咧，佢理解陈士齐嘅支持，不过 mass mail 咧就未必应该咁用啊，真系唔好。未必应该咁用啊！即系屌你老母，连阿黄雅文都唔捻认同你啦，吴家产！屌你乜分分钟去屌鸠你添啊！分分钟屌鸠你啊！俾个藉口啊，仇思大喺网度乱吠啊，整咗咩嘢出嚟？就系输你几廿票啊！ 就系输咗个就系、是、嗰个 mail 啦！ 傻仔，屌你老尾真系！你俾个藉口啊，仇思大喺网度，哎，系咁噏啦。都唔系藉口嘅，我都系以事论事啫嘛。 事实噶， 我都讲事实啫嘛。咁但系当然，我嗰篇报道就会有少少煽动性啦，大佬，唔系就唔捻使我写啦，系咪？搵小云写咪得咯。 咁你同我理解噶嘛？ 咁梗系理解啦，大佬，我写嗰篇又有立场嘛，讲捻到明神区日报啦嗰阵时，唔系嘛？唔啱睇系咪可以唔睇噶嘛？喂。黄雅文都话嗰个 mass mail 系唔应该咁用，系唔好啊！屌你咁嘅陈士齐仲喺度死撑话有咩错？喂，梗系有错啦、啊，大佬！你嗰封嘢唔系就系叫人去投票咁简单啊！你叫人投信任票咧，要支持嗰一支庄去当选，顺利当选系好清楚嘅，已经系你有指向性嘅。你叫人去投票，喂，我都觉得都可以接受吓。啊依又唔系事后喺度嚟，即系事后孔明马后炮。你净系叫人去投票，我觉得都无可挑剔嘅。但系你叫人去投信任票，你叫人去帮呢一支庄顺利当选，嗱就有问题啦。因为咧，你嗰张票咧有两个 option， 一个就系信任，一个就不信任。你系有倾向性嘅，即系等于你一张选票。系嘛？区议会选举有两个候选人，你叫人投其中一个都已经系唔捻得啦。如果你作为大学教授，咁 你其实已经系叫咗人投其中一个，咪得一个啊嘛？你叫人去投嗱，如果咧你就唔可以辩解话，因为佢得一个，你咁讲啊，即系叫人去投票唔得咁啊？得，你可以纯粹叫人去投，但系你唔可以有倾向性叫人去投信任票。你等嗰啲同学自己去决定投信任定不信任就得。嗱，我觉得得嘅，由我可以理解到嘅呢样嘢系。啊！但系如果你话哦，唔系你一定要咧指名道姓话要即系呢一支庄咧系要顺利当选嘅，我觉得唔能够接受啦。吓、啊，好简单啫嘛，个逻辑系 即系呢啲，佢哋成日笑人哋讲啲咩掌心雷嗰啲咯，因为就系 呢啲就系、是、嗱，你唔好讲咧话咩特区政府出嚟咧啲即系局司局长叫人投票咧都唔得啦咁样，唔系你唔好歪曲我嗰啲言论啦，唔该啲梁国雄啊花生台垃圾嚟嘅陶君衡，你话俾你听，全部都系。比尔不伦夹硬咧，即系夹硬呃啲 scenario 落嚟咧，就话啊，佢叫人去投票都唔得，佢唔系叫人去投票咁简单啊嘛！屌你老母臭閪，陶君衡懵捻咗啊你！佢只系叫人投票咯，佢叫人投信任票啊嘛！你唔捻叫人投不信任咁简单啫嘛？道理系两个选项，你点解就系叫人投信任，唔叫人投不信任啊？你要留翻个空间俾人哋自己谂啊嘛！如果你系叫人去投票嘅话。你做多咗 over 咗啊，陈士齐傻仔。 咁撚簡單，屌你諗乜啲即係求勝心切話俾你聽，恨都恨唔到，要即係要奪權。呢、這個世界係咁噶，你越想要嘅越恨嘅，又越唔俾你嘅，話俾你聽啊！啊，屌你老尾閪，日日喺度嚟喺度話抹黑我收錢有撚用啊！陳思齊。分钟呢坛嘢你搞弯添啊！就争你几廿票啊，系嘛？ 真系唔出奇啊，几廿票。 仲有啊，嗱，佢呢个陈士齐最无耻嘅地方系咩咧？嗱，佢仲好意思讲啊，嗱，嗱呢个萧云咧就即系唔捻够胆写我啦，系咪？佢话反动员背后嗰个斗争，即系唔好去投啦，反咩动员啫？屌你，我唔捻使你哋写我个名啊！唉，你最好冇写。即係好簡單，咪退聯嗰陣時候我都冇，即係冇角色嘅。你當我係，因為我唔會同嗰啲僆仔去爭嘅。你中意上 TVB 啊，上咩訪問你就去啦。咁你就可以上到位嘅話，你就成功啦。就唔好上唔到位咧，就黐阿容岩去踩鳩我。嗱，嗰啲人咧，即係啲小人物嚟嘅啫。不過我真係勸喻佢收爹啦，係嘛？不過當時我你退聯，成大退聯，我冇同你爭啦。你中意去港台、商台，屌你媽嗰時 DBC 都仲未執笠，你又要去埋。又想 LTV 又想呢、這个屌你咪 TVB 喂我都冇同你争啦你哋咪自己去鍾意博上位咪上镜囉我几时有同你争啫喂到时候好似上唔到位咁你怨我关我撚事呀啱唔啱呀喂我由头到尾我都讲一样嘢我唔撚信任主流媒体㗎嘛讲撚到明㗎啦仲有苹果日报啊咩嗰啲明报啊嗰啲搵佢访问啊全部去㗎佢哋冇同你争㗎唔好意思到最后你上唔到位你要俾人哋遗忘屌你咪你唔可以怨鸠我㗎嘛然之后黐鸠我用啊又喺單打我有用㗎咩呢讲緊到明日我自己建立一个平台我自己发声自己讲嘢嘛使唔靠你主流媒体呀啱唔啱呀咪唔好报道囉唔需要宣你㗎我自己有个媒体係咪我呢个都系媒体就算几媒都好都系一个媒体。 呢个媒嘅睇。 几媒都媒唔撚过啲人啦、啊、大佬上唔到位真係怨鸠我你明唔明啊係有啲咁嘅人㗎唉真係所以呢啲人呢成日以为即係上呢啲咁嘅嘢好撚过瘾喂我不嬲唔去㗎唔好意思有冇去啊我自己有媒体发媒又好咩都好係咪你梗係自己建立㗎啦要啱啱啊上唔到位赖鸠我嗱呢啲又系㗎唔写我名字最好啦。即係所以我都話退聯呢有咩搵啊我話港大王俊傑啊佢乜嘢都係佢 initiate 嘅唔好意思。嗱歷史上邊我冇留名嘅關我咩事啫從來報紙都冇登過我名字簡直我係冇 take 一個 role, 冇角色㗎我係啊講完啊我唔介意㗎屌你老咩我阿司徒啊話齋係咪功成不必在我嘛呢啲咪係囉邊有同你班友爭啫屌你冇使撚爭我自己有個台。好啦好简单㗎啫呢啲嘢我个喂我连个理念都讲埋俾你我唔怕穿我自己桥㗎。唉真係呢啲嘢。但就唔好怨鸠我上唔到位知唔知成日喺容岩嗰度留言都快恩时开两名呢啲咁小人物唉真係成大㗎。笑死人啦呢啲人。好啦继续讲返呢个王亚文。喂你呢个唔係讲陈士齐。陈士齐呢佢话佢用反文喎佢究竟本土包括啲咩喎包唔包括本土里面左翼喎有乜乜物物喎。喂最好笑我都唔係想理佢头嗰几句。佢最尾一句答得系无耻佢唔同嘅想象都系要清理嘅敌人喎。喂大佬呢啲系你搞㗎嘛。陈士齐你花生台嗰节目喂你係要清理我㗎嘛大佬你唔俾我发声喎你話我係收共产党钱喎你話我係仇思达喎无敌神驱喎係收咗钱收咗打做嘢喎如果我每日唔出夠一定嘅 post 唔达标会俾我上边打囉有喎你讲喎呢啲係唔算数啊个节目仲喺个网嗰个 YouTube 嗰度睇㗎大佬喂你污蔑我喎依家係喂家先係你想清理我先喎喂我先要焗住还击喎唔好意思。喂如果唔係我都抄唔到喂嗰陣时係个时间好短㗎啦所有嘢呢都係㗎。屌你咪蝴蝶效应㗎。喂你一个礼拜之后如果要选装你冇咁多动作啦你又撩起我把火陈士齐。跟住我咪查啦一查原来陈士齐都王亚文勾结嘅。屌你咪原来背后有个阴谋就写文联想复辟咁咪一炮过又引爆都惊乜撚嘢啫。 跟住你陈事齐有求胜心切啊，开始慌啊，开始乱啊，俾个癫狗啊，吓啦，俾嗰啲咪仇师大啊，网啊乱吠啊，乱咬啊，跟住 send mass mail 咧又做错埋啦，屌你后屘你自己送啲弹药俾人哋去系嘛批评，关人捻事啊？ 你天网恢恢。 不过只系你想清算我啊，系你想喺个台嗰度污蔑我、诋毁我啊！不过我先要焗住反击就，如果咪鬼閪识你陈士齐咩大佬，有捻兴趣咩对你阿伯啱唔啱啊？讲唔想讲啦，你搞搞我先咪同个僆仔喺度好咗得戚咁啊！两条友老一乱喺个台嗰度乱齐咁噏，喂，我话俾你听嗰啲嘢，你乱齐咁噏系咪有成本有代价啊？要同你讲，唔系俾你噏齐完就算，我一定反击噶嘛，大佬。我唔讲你，你讲我，好得戚啊！你以为咁你唔好嘢鸠我嘛？啱唔啱啊？仲话想伏辟，屌你老母閪！周围辣人，周围野人，傻撚咗啊你！离撚谱你真系咁撚嘢，想伏辟，想将个学联又搞翻大，你发梦啊你！离撚谱啲人真係好啦，咁呢个呢陈士齐呢單嘢呢基本上呢就即係讲完㗎啦，係咪就希望佢收工啦，你唔好再搞我话俾你听。喂，你嗰啲同学啊喺个课堂嗰度录音啊，係证明咗录鸠嘅你啊喺个课堂嗰度拉票啦，你又唔好，你又唔好再惹我话俾你听啊，唔好再搞鸠我啊。讲緊地名话俾你听啊，我屌你老尾。离卵谱啊！依家我唔播啊！嗱，你唔好再搞我，话俾你听，再搞我又嚟噶啦！老母真系麻卵烦嘅人，唔卵想招呼啲人，有啲麻烦咩？最主要系又冇趣啲人，你明唔明啊？屌你咪屌鸠汪洋啊！嗰啲过瘾啲，咩屌鸠呢啲咁嘅人真系， 烦住晒， 都烦住乌蝇咁样。两 个礼拜已经喺度嘈，黐线！ 咁你输咗两个礼拜，唔该你收声啦，收爹啦！屌你冇似热狗咁卵样，好似陈文根咁样输喺度做怨妇。乜嘢要清理唔同想象啊？系你清理我先依家，我先至屌你老母，先至喂我哋正本清源啊，唔系清理，我将成个事件嘅脉络梳理清楚，同啲益友交代清楚。喂，好多人中意听啊，唔好意思，包括你嘅录音啊，吓、啊、你好得戚噶嘛？你继续惹我啦，个台嗰度继续话我收钱啦，下个礼拜记得讲啊，柒头。屌你老尾，真系唔好再讲普通话嗰单嘢啦，系你累卵死刘子琪嘅，啊搵个陈士齐，屌你老母，喺嗰、那个嗰、那个咩语文中心嗰度搞直播，屌你咪公开督灰，本土派嗰啲行动会咁样做嘅咩？多卵鱼啲人真系，依讲咗啊，上次唔拉布啊，唔讲啦，咁啊跟住咧再讲下咧，就上个礼拜啊，啊。咪民阵又搞一集会撑阿戴耀嘅吓，即所谓撑言论自由，其实就系撑戴耀嘅言论自由啦。咁样系即系唔包括你其他本土派啊嗰啲人嘅言论自由啦。咁好简单啫，成个逻辑就系、是，因为撑民主就系撑泛民啊嘛。咁啊撑言论自由咪即系撑戴耀嘅言论自由咯，或者撑泛民嘅言论自由咧，就唔包括你本土派啦。当然系你自己走埋去咧就自讨没趣。其实咧，再上一年，喂，强如梁天琦啊！都也曾伸出橄榄枝走去你咁样修短球场出发嘅个游行系记唔记得？有咁嘅游行，跟住佢哋本民前嗰班友自己走埋去泛民嘅游行，捉住我，捉住你咪俾人点人头啫嘛？有咩回响啫？咪当你臭死系咪啊？最终你嗰个系得黄之锋所谓当系你啊你啫嘛，人哋得13+3啫嘛，苹果日报跟住你啊喺度唉咬牙切齿啊，又话唉13+3冇遇你，冇遇你就梗噶啦，冇遇你哋呢班友。所以之后都佢哋都冇再去啦，系咪？咁好正常啊。咁但系到咗今时今日，有啲人仲走去话，即系觉得呢一个咁有啲咪话呢个民阵唔俾你嗰啲咩学生会代表走上台发言，咁啊梗噶啦，梗噶啦。好喂，佢俾你上台发言先至奇啊，大佬。 人哋大台啊嘛。 佢唔俾你咧就好正常嘅，都冇嘢好投诉嘅。佢唔俾你系梗嘅。你自己走埋去呢就自讨没趣话俾你听啊。即係呢啲咁咩贴贴搵块面贴个冷屁股呢啲斋主话斋。喂 佢讲得啱噶，呢啲系喂周树峰就咁讲过噶，类似嘅说法系周买民阵嗰做咩啫？系嘛？嗱，我话俾大家听啊，本身我咪讲即系呢个学联嘅话，学联1958年就咁50年历史，其实佢喺香港个政治界真真正正系发挥个作用咧，就2014年嗰阵时嗰个所谓雨伞运动。嘅时候俾阿林郑点名话要求佢同佢啫，屌你有乜辩论啫嘛，斗噏辩论啫嘛，系嗰一镬啫嘛，屌你有乜时势做英雄啫嘛，不由头到尾到之后已经耷晒啦，再之前嗰40几年其实从来冇发挥过咩重大作用，乜废土都做过学联秘书长，乜又如何啫？边记得啫？乜学联从来系冇乜角色嘅咋，唔好讲到好似学联咧。在呢个社会上边咧举足轻重，好捻重要咁捻样啊！嗱，呢完全系唔系面对嗰个历史嘅事实嘅根本嘅。学联从来冇影响力嘅，除咗2014年嗰一届时势做英雄之外，唔好意思，吓要讲清楚第一点，就唔好讲到咧学联咧就喺学界有其即系历史地位啊，有其作用啊，冇可以话俾佢系冇。OK 嘅第一点冇得拗，唔好同我拗啊呢样嘢。除咗2014年嗰届。讲咗啦，跟住系从来冇发挥过任何作用。嗱，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依家呢啲咁嘅学联咧，吓、啊，即系我哋嗰个底线系咩咧？好，我唔知道你系咪咧，我至少我系咧，我底线系咩咧？你学联依家嗰几间院校可以闩埋门自己玩乜，我唔理你。咁你唔好叫人哋加入翻去。嗱，因为呢啲老友冇面俾噶。嗱，呢个我哋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嘅底线就系学联唔可以再有院校加翻，你唔中意退咧，我哋唔勉强你。唔好又玩翻咧，又加入学联，唔好搞呢科嘢啊！嗱，如果唔系老友冇面俾噶啦，呢啲真系。啊，呢个第二点啊，讲得好清楚啦，吓、啊，好清楚噶啦。第三点，嗱、啊，理工大学唔好搞今年，如果唔系一定追击你，一定搞你。搞乜嘢同埋都唔使你搞啦，嘥气啦，我哋多余嘅啫。其实，屌你咩搞个咩全民公投唔够人头咧，一定即系唔够过唔到门槛啊！都冇乜人有兴趣重新翻入学联嘅。好啦，咁啊呢三点讲咗啦，即系我哋底线好清楚，唔好再叫人哋加翻学联啦。你嗰啲咩改革全部失败嘅学联嗰啲改革系咪先？改咩格招？一阵又自治八楼，又乜你收唔翻？第一你收唔翻，你收得翻我都唔建议啲人加入。喂，我哋依家唔系即系我哋呢班友，唔系话要求你学联去进行改革，唔好意思，系唔捻要学联啊？ 要你收皮啊？ 系要你收皮，要你肢解啊！讲得好清楚噶，当阵时就系要将你学联剥皮拆骨，将你肢解啫嘛，大佬系用到肢解呢个字啊！咪同佢讲笑啊！你依家又叫人哋入翻去，你真系谂清楚先讲啦，系咪？唔系话你学联成功改革咗，我就支持，都唔支持啊！唔好意思，学界系唔需要学联，系嘛？呢个已经民意啊，表达得好清晰噶啦。喂，过去几年都系咁投啊，吓，唔好又话我喺度嚟影响咗啊！喺哇，黄俊杰去讲大黄俊杰系。即系为首啊，大佬！不过我呢啲后辈嚟嘅，效法佢啊，唉、哎，佢最劲啊，系咪先？嗱，要屌屌佢 ，OK 嗱，好啦，咁啊，讲翻，即系嗰阵时咧，吓，点解我哋会有呢个台缘起咧？又系关于呢啲咁嘅大台问题嘅。嗰阵时2012年嗱，陈兴网就会知啊。2012年又系同社民连一人喺个高登网嗰阵时，高登仲系好兴噶嘛，未有咩拉登啊，其他嗰啲网出现。咁有条友咧就社民连嘅许志恩同佢老公咧，佢老公我唔记得叫咩名啊，教书佬嚟嘅，就社民连嗰啲帮阿陶君衡助选嘅 ，OK， 个四眼仔教书佬嚟嘅。好啦，嗰阵时就喺度批评我啦，喺个网度开真名啊吓，嗰阵时已经系咁啦，几多恶毒啊，屌你老尾真系，咁唔紧要啦，系咪？我都惯晒噶啦，咁即系屌鸠我啦，屌我老母啊，然之后又话我唔捻够胆出去，即系咩啊？咁好啦。哦，我真系屌你咪真系走去排队喎，即系佢你知嗰阵时反国教咧，咪有个大台噶， 系 咁又边有人绝食嘅？好啦，我真系走去排队，等我排两条队， 一条咧就绝食嘅队，佢又话我屌你咪唔捻够江湖地位啊，里边咧陈建勋啊嗰啲大佬辈级数嚟嘅，佢咁样同我讲，讲嗰个人叫咩啊？陈景辉。嗱呢个我哋嗰益友咧，黎牛有录音噶，吓、啊、可以问佢攞噶，大佬。是话2012年9月啊，唔好意思，系有呢件事发生过噶。加紧住话我唔够江湖地位，陈景辉讲呢个左交双辉一叶其中一辉啊。 嗯。 登记去呢一个大台讲嘢，啊系，好得你落保啦，啊写名啦，候保啊，候保啊要，知唔知啊？ 保。 咁当然保替唔到你啦，屌你老尾真系啱唔啱啊？几多时轮到我呢啲讲嘢？因为第一我冇江湖地位，第二佢非我族类，唔知边个。就是由嗰阵时开始先激发到我喺个网嗰度继续搞呢啲咁嘅台啊嘛，好简单啫嘛。咩叫冇江湖地位啊？陈景辉依家有冇啊？都冇乜嘅，其实佢都唔使尊重我，我都唔使你尊重。咁但我就咪不停咁样去致力于建立一个属于我嘅平台啊，大佬！你话冇江湖地位就唔准上台，我都使捻上你个台咩？柒头！你依家喺立法会煲底嗰度搞得2000人啫嘛，你好捻威咩？啱唔啱啊？撚样狗眼看人低咪就係呢啲左交囉，屌你老母，就係得个大台自己个 agenda 要配合佢呢先可以讲嘅，一般市民咁唔撚俾你发声㗎嘛，因为我使呢喺你个平台发声咩，我自己有平台嘛，点解我呢几年咁致力于搞起呢个平台呢，就係、是、要咁咋嘛，使乜靠你呀、啊，喂，第一我唔会好稀罕走去你个台嗰度，唔会觉得上咗你个台好威㗎，我自己都有一个台，我都有个小台叫做使得上你个大台咩？啱唔啱啊？人争一口去佛争一炷香，屌你咪所以啲本土派嗰啲咁嘅后生仔，要只争气先得，咪使乜上佢个台啊，大佬？好有倾向咩？啱唔啱啊？2018年咧已经，喂，就算你冇经历过嗰阵时，我早你2年啫。2014年你有经历过啦啩？吓、啊，2014年都冇经历过，你之后有经历过啦啩？点解到依家2018年仲话走去走去学联嗰，即系仲系走去嗰个民阵嗰个台嗰度噶？佢唔俾你讲系正常噶啦，大佬吓、啊，即系你中意喺个网度嗌咁啊嗌咯，都嗌不出什么系嘛意思来噶啦。因为你要致力于建立你嗰个平台嘛，大佬，你依家你学联系你揸庄嘛，你个搞唔起咧，系嘛？因为学界唔需要学联咁简单，唔会搞得翻起噶，吓、啊，唉，真系好难，即系好难去，即系同佢哋都唔知点讲，你明唔明啊？喂，当初我哋经历过啦，呢啲咁样，唔俾你讲嘢，吓、啊，登记你个名啊，喺度 hea 鸠你嘅啫，登记绝食梗好笑，屌你乜绝食都要轮嘅。绝食就绝食噶啦，唔加产，屌你老尾！ 绝食都要排队嘅， 要排队啊！根本上佢哋排队嘅 hea 走你，一你都冇江湖地位，唔该你死开啦！里面系陈建勋咩？唔知咩70后老兵啊嘛？记唔记得啊？里面喺度写，仲写个赤的疑惑嗰啲咁嘅歌词出嚟噶嘛？喺嗰个位置，屌唔记得我历在目啊！全部，因为我洗捻上你嗰台啊！我唔会稀罕嘅，话俾你听。所以你嗰啲咪主流媒体，我亦都唔会稀罕。唔系因为我世界观得翻我呢个小台，而系屌你谂我使捻去你嗰啲平台嗰度博宣传咩？啱唔啱啊？捻幼稚啊，大佬！你登我好高兴咁样登我添啊，大佬！唔好乱拆咁写添啊！喂，一定系要靠你自己去建立一个自己平台，系嘛？关键嘅时候你自己发挥作用，唔系靠人哋嗰个平台。喂，佢唔会预你噶，佢唔首先佢唔当你自己有，你已经玩捻完啦，啱唔啱啊？不嬲亲疏有别噶啦，泛民嗰啲有，你咪以为佢真系民主自由啊嘛？有冇咁天真啊？ 不嬲自己围威位啊，佢哋。 所以咧，唔好咁戆居，系嘛？嗱，周树峰有讲啊，原来周树峰又叫过佢哋唔好去噶。咁佢唔听，咁嗱，依家撞一次板啦，咁信啦嘛，系嘛？啊，啲人哋同你讲，你哋唔信，咁啊，依家信啦，系嘛？即系泛民嗰啲友唔会当你自己友，唔会遇你噶啦，系咪？啊，唔使咁兴奋噶，以为啊上台吓、啊，我唔会，屌样，我唔会有咩兴奋嘅呢啲吓。 鍾意受訪你啲僆仔成大嗰個又要講返啦。嗰陣時喂邊有同你啲嗰啲友去爭，其實佢鍾意做發言人，咁咪做發言人啦，我唔需要做發言人嘅，你咪發言人發言人，但我只需要我個目標係達成就得㗎啦，就要成功退到嘛，退出呢個邪惡嘅學聯嘛，咪退咗咪得囉，要贏夠五倍都驚住要贏夠五個馬位添，即係驚住輸呀、啊、驚輸我驚輸㗎，話俾你聽吓唔輸得㗎嘛，因為咁，但我冇同你爭㗎喎，其實得一個人啫，唔係你哋㗎，係得一條友啫吓，嗰條咩發言人巴撚屎閉啦，係咪上去嗰啲台，如果唔同你爭嗰陣時我都唔稀罕，你唔信問返嗰啲同學仔啦，講緊到明唔稀罕㗎喇，嗰陣時已經係屌你不嬲以人，如果大家16年有聽我哋節目，嗰陣時我哋已經係戰士嘅主流媒體㗎啦，你咪繼續搞主流媒體啦，嗰啲有2018年啦，碎片化係高度碎片化㗎，依家鍾意啲人上網睇嘢，睇 Netflix 都唔撚睇你啦，知唔知呀、啊、你依家仲係有一個所謂嘅固有優勢，就係你以前嗰幾十年積落嚟嗰啲知名度啊，積落嚟嗰啲嘢嚟㗎咋，所以依家你見到阿吳思樂阿吳明音個女，但佢都係喺個網度靠，佢都係靠個網咋嘛，佢都係靠個 Facebook 去嗰個天下為公就係宣傳咋嘛，大佬啱唔啱啊，仲係淨係靠蘋果日報啊，一周刊都執笠啦，曬夠氣啱唔啱啊，一定係佢都要網媒化，佢都要走入嗰、那個嗰、那個社交平台嗰度，係咪，所以有啲成日話鍾意接受嗰啲主流媒體訪問咪去囉，我冇同你爭過，喂你唔可以因為你上唔到位㗎怨鳩我，就走係勾結阿容岩年之後即係日日抽我水㗎係咪，有呢啲人你知唔知好似烏蠅咁撚煩㗎 你冇俾我睇喎， 呢個冇俾你睇，因為係有另一個益友呢，依家 City 讀緊嘅一個益友呢成日 send 俾我睇嘅，我唔會主動去睇，我 block 撚咗容岩好耐㗎喇，即係你鍾意喺度嚟上位，咁冇話唔俾你上啊大佬，咁你上唔到你冇又怨鳩我㗎嘛，啱唔啱，唔通我集集節目搵你做嘉賓咩，你唔係啱傾嘥鳩氣啦，啱唔啱啊，係唔撚啱傾啊，你上唔到位关咩事啊，我唔係要帮你上位㗎喎。 上唔到位要赖人。 关我咩事啊，我想问。係咪呢位有读正正嘅咁样，咁你关我咩事啫，但係。喂你自己个能力有限，咁唔好怨人囉吓。真係黐下容岩。係有啲咁嘅人㗎。唉。 唉真係容岩都黐。 所以就係咁囉，所以就係我都劝佢哋㗎，要建立咩自己嘅嘢，唔好屌你咁成日係苹果日报成日都 HK01,HK01 咁點啫，喂佢訪問你你个好高兴，我好简单问你啫，喂好到一日佢唔能訪問你嘅时候，咁你點呀吓，咁你點呀，呢啲就自己嘅渣拿㗎大佬，你都靠人喎成日都。好咁即係讲下呢个熱狗嘅动向啊，依家要。咁話說鄭松泰嗰陣時咪好撚威武嘅，就1:69嘅，咁依家就即係一個就死曬狗啦，其實係屌你老母，依家你就黐撚返泛民嗰班友 係 囉 吓，咁咪議會大要停咩要做， 咁但我又相信呢泛民嗰班友又會即係吓即係保佢嘅，係咪嗰班咪冚家產，因為都未諗定㗎嘛，屌你老母，依家如果好簡單嘅啫，佢哋保住阿鄭松泰個位都 我認為下都唔呢，因為咩民主大義呀嗰啲嘢㗎，而家未緊傾掂新西嗰度點樣分裝呀、啊、大佬。唔撚知搵邊個去選。 李翔人囉可能搵返。 李翔一定唔撚得啦，如果李翔出返嚟就會好似阿基咁樣被人狂格㗎啦嘛，你明唔明啊，話佢老人政治呀、啊、咩㗎啦嘛，永續參選㗎啦嘛。好啦，民主黨又唔撚得。因為民主黨有尹兆堅嘛，公民黨又唔撚得，已經有啦嘛，公民黨係咪有啊，有啊醫生啊，係咪啊，嗰、那個 郭嘉琪 已經有啦嘛，好啦，咁你唔知搵邊個去選，一陣間又搵我嗰啲咪自決派咪嗰啲，就嗰啲屌你咁就唔係傳統泛民嘛，咁我好撚結啦，咁既然未撚傾掂呢，所以我覺得呢佢哋係會保穩住鄭松泰個位先嘅， 到2020嗰阵时先再争过，因为如果唔系你益咗第二个都唔好噶，益咗第二个麻捻烦噶。益咗第二个点解麻捻烦咧？佢竞逐连任嘅时候就同你班友抢票啦嘛。 系咁，索性郑重泰一定连任唔到啦嘛。 系郑重泰一定连任唔到啦嘛。咁你索性不如屌你咪留住一个咁嘅溥仪一个废人喺嗰个议会嗰度，系嘛？呢、這个郑重泰咁咪由得佢继续。等佢赢赢，佢哋慢慢再部署咯，再鬼打鬼咯，吓、啊！我个睇法系咁，就一定唔捻系因为民主大义多交鱼啊，民主大义，因为佢有大义嘅，直头投票赞成，争捻到佢入骨， 全体投票赞成。 喂，有咩大义啫？喂，佢一个人啊，狂屌你老母臭閪啊！你屌你老母，你嗰日都头痛脚痛啦、啊，突然之间多鸠鱼啊！有咩大义啊？个大义就系个利益未捻倾得掂，讲捻完就唔系有咩大义，所以有郑重泰好捻稳阵啊！不过你嗰日都真系要嗰啲人，你真系屌你乜要拜神啊！ 记得起身啊！ 一起身啊，唔好瞓晏咗啊，或者脚痛啊、头痛啊咁捻样咯吓。啊不过应该唔会啊，我相信唔会啊，一未倾掂啊，位唔知点选。喂，一阵间分分钟啊边个又叉只脚走埋去咁你点啊？阿票王又叉只脚走埋去，系咪先？好难搞噶，所以唔会，佢啲泛民都唔乐于见到阿郑松泰个位有空缺啊。咁啊，跟住咧，就原来佢哋派咗阿郑锦满呢条捻样咧，就去宝林嗰个将军澳嗰度咧。就 社区主任， 做社区主任。嗱呢、這个咧都几无耻嘅。喂，因为咧将军澳区咧，即系西贡区咧，基本上咧每一个区都已经有社区主任噶啦。其实 系， 因为西即系将军澳其实系好多泛民啊，或者系就算系非泛民嘅嗰啲嘅，即系叫非建制啦，吓好多啦，系咪？ 方国山都系将军澳噶 嘛。方国山都系啦，咁但系方国山就同大部分人都唔啱啱眼嘅，因为有好憎佢嘅，吓、啊。咁但唔紧要啦，系咪？因为屌你，佢有实力先得人争嘅啫吓，通常都系咁噶啦。冇实力嗰啲得鸠人争你咩？系咪？名都唔捻记得啦。好啦，咁啊已经咧，其实宝林咧一早有个泛民嗰啲咁嘅社区主任就落户噶啦，已经系去嗰度做咗嘢噶啦。但名我真系唔记得啊，系但系我知道系有一个咁嘅人咧存在紧。咁但系佢又话走去做啦。 嗯。 咁呢就嗱有啲益友就讲啦，即系私底下 PM 我就话喂呢条撚样会唔会即係想20年选新东啊，咁如果会呢我恭喜佢啦，屌你咪第一你就嘥鸠埋嗰啲咁样，即係你按金就一定攞唔撚得返啦，第二你中选你咪中选囉，你咪有几千票囉最多。 最有几千票。 咁我唔出奇嘅，有啲盲㗎嘛，屌你咁真係。咁阿王成志得1万票啦，有冇睇少。即系你要对香港人有信心啊，做做户， 真系得大几条有选噶，保守王成只有6条有选。 啊，即系你要对香港人有信心，喺香港人喺救头方面咧系真系好成功啊！唉，真系咁唔出奇噶，佢有3000票，3000票都系几啦，大佬唔系9000，9000个攞唔到。咁佢话选新东可能会啲嘢啲益友话，咁我恭喜佢咯，佢咪选咯。但系就边个俾钱啊？有问题啦，咪成班孤寒鬼口爽荷包立啊！又选啊选啊选啊！你俾钱啊？屌你老味，就系五鸡嘢啊！ 自己暗钱俾。 喂，等我五鸡嘢都系钱嚟啊，按金。 啊！但系呢个郑锦满咧，虽然话就话咩宝林社区主任嘅，但系佢都仲系周围走噶喎。 走嘅老母咩？呢条友话俾你听。佢仲孤寒嘅，即系屌你咩度宿到，喂，连食饭都呃阿 B B 呢风嘅，屌你咩呃阿周树峰去黐餐嘅，即系、哎、我约你食饭啊，成日就你俾钱啊，屌你老尾真系，喂，你约人食嘅喎，郑锦满，即系一个咁样嘅人，你话佢屌你咩连食餐饭都唔肯俾钱， 你做社区主任， 你做你仲话真系参选啊，屌你咩钱从何来啊？屌咁咬到牙血都出唔到啦，5万蚊，冇话我睇少佢啦。 佢睇嗰张相， 喂，如果佢有幸参选啊，嗰5万蚊一肯定唔系佢出噶。喂，一个食饭几廿蚊，喂，大佬佢食嗰啲咪系即系好捻 cheap 嗰啲嘢嚟嘅喎，佢约人去 100蚊有炒嗰啲， 都要人嚟俾啊，阿哥。谂住买 Billy 啊， 佢试过。 都好多学生会 会长， 前学生会 会 长食过。 喂，大佬，咁即系，喂，咁但系嗰阵时郑锦满即系都叫做有少少即系明星啊，或者点样样啦，即系有一定知名度啦。咁佢约你食饭，咁你又好难推嘅，系咪啊？咁但系点知咁捻湿鸠嘅啫，屌你老尾！咁就但系嗰阵时大家都冇分享呢个资讯，原来哦，原来收尾大家又搞一搞，哇、哦，原来，哎，我又咁啊，你又咁啊，屌你老尾！ 个个都食过， 个个食过。屌你老尾真系，嗱 Billy 有听紧呢，依家人好惨啊！嗱 Billy 无啦嚟题，我俾阿喂呢个真系要帮佢发声，因为 Billy 咧其实已经系退出，即系退隐江湖啦，系咪？ 系， 即系佢系咁讲，即系你唔系呢几字，其实大概就即系唔再过问嗰啲咁嘅，即系江湖恩怨啦，即系是是非非啊，你嗰啲社运圈嗰啲啦，吓唔好讲江湖啊。喂，咁你梁国雄冇捻嚟头走去个节目嗰度话佢啦，啱唔啱啊？喂，真系好捻无耻，捻卑鄙喎！梁国雄系，喂，佢喺节目嗰度无捻嚟头睇阿 Billy 咧，即系话佢嗰阵时对阿李国章嗰单嘢咧。喂，你唔好咁捻卑鄙啦，梁国雄，你提乜捻嘢啫？系咪先？有冇讲啫？即系你要喺人哋嗰个伤口嗰度撒嘢，系嘛？唉，屌你咩？跟住话阿 Billy 嗰阵时觉得诶好威人定咩？喂，人哋系咪咁样谂啊？你又点知啊，大佬？即系你系人哋肚里边条蛔虫啊！唔好咁样啦，梁国雄，唔好咁谂卑鄙啦。嗰阵时佢真系咁，佢个节目系咁样讲啊。即系我费事喺度播，因为我冇准备，播嚟都嘥，播完之后自己激气啊。即系 Billy 已经唔搞呢啲嘢噶啦，你唔好糟质佢啦，再吓、啊，即系依家佢冇议员做，好捻得闲系咪？ 佢呢个梁国雄嗰次喺泛民嗰、那个集会都话咩要人支持，但系要一个风云计划啊嘛。 咪呢个又系无捻离头噶啦，泛民咧又系唔止第一次。将佢嗰啲咁样嘅所谓集会变成系佢嗰个嘅选举机器、选举造势大会嘅一部分。喂，本土派有冇理由唔知啊？嘛，你仲真系参加参加乜嘢啫？啱唔啱啊？我一定唔参加，你冇参加你益鸠佢啦，已经系。我都讲，我成日讲，喂，强如梁天琦嗰阵时13+3嗰个游行，佢走咗埋去，喂，佢都系俾泛民当臭四。我又睇唔到，嗱唔好话我即系口臭啦吓，话我真系，但我真系咁谂，喂我睇唔到你啲咩嘢能力或者本事系可以超越到梁天琦，能够成功令到泛民去采购你的。佢对住泛民都直接拉拢对象嚟噶啦，呢个系。但系当佢去到走出去嗰个游行度，喂佢都系俾人哋冷待嘅时候，得阿黄之锋肯理下佢，得阿罗冠聪嗰班友所谓自决派。肯理下佢，泛民咧当佢臭四嘅时候，乜你本土派其他嗰啲人，即系会唔会即系考虑一下系咪不自量力咧？你再去嘅时候，即系你觉得泛民系会采购你嘅？喂，会唔会天真一啲啊？即系我已经讲得系，其实系好温和噶啦，咁样，哎哟，系嘛？唔温和又唔系咁讲噶啦，即系大家谂下咯，系嘛？真系谂下咯。都唔识讲啊！唉，你知我平时唔系咁讲嘢啊，做做乌，好鬼温和啦， 俾啲想象空间你哋谂， 俾啲想象空间啦，自己谂下啦，边有可能仲走去嗰啲集会嘅啫，冇得去啦，唉，真系叫做嘥鸠气两个字吓、 啊，搞几多次都系咁啊！ 吓、啊、咁去几多次都咁，当然系去几多次都系咁啦。咁多年以嚟嘅经验，其他人唔通系假嘅老点嚟嘅，系咪先？ 系咯， 即系你建立自己的平台咧就紧要，就唔好去佢嗰个台，佢嗰个台废噶，佢嗰个台，喂佢都系靠，喂个时代不停喺度变紧，佢都系靠佢以前咁多年以嚟积累嗰啲苹果日报啊。佢嗰啲咁嘅知名度啊，佢靠嗰啲啫嘛，佢系，嗱、 嗯、 我啊捻唔信你短命啊佢，系咪先？依家嗰啲后生仔， 啊，我都系啦，我都后生啦，25岁啦， 25岁， 你18岁啦， 都做过。 啊，咁我捻唔信我哋呢一班嘅人咧，呢一辈嘅人咧，会短命得过泛民嗰班友系咪啊？唔会系咪啊？即系除非不自然死亡嗰啲，全部唔会系嘛？但我相信，喂，咁唔会。咁你洗捻仲靠佢嗰个主流媒体咩？你又唔系靠佢揾食啱唔啱啊？你有阵成日话要宣传理念，宣传理念系有好多种方法。第一，你可以直接落区宣传。你如果觉得网络纯粹打飞机话，你咪唔好喺网度宣传咯。但我唔会觉得喺个网度系传言系打飞机咯。啊，我哋亦都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啦。咁但系你就一捻定唔可以靠佢嗰啲咯，仲喺度靠咩 HK01 啊，靠咩嗰啲，我唔需要靠佢系嘛？你就靠苹果日报啊，靠咩嗰啲？嗰啲宣传理念啫系嘛？自己搭个棚出咪得咯？嗱，我哋都搭到啦，冇钱都得啦，又唔使好似热狗咁噶，呃钱噶。即系嗰啲咁嘅，唉，我唔识讲啊。同埋咧，真系唔好叫啲同学再入学联啦，好咁反感噶呢样嘢系。成日话有个学联咧就可以即系统筹得好啲，即系等于欧盟咁。呢啲系咪即系大一统嗰种嘅思想嘅束缚嗰种框架底下？所以呢样话争取咩自决，嘥鸠气啦！争取自决就唔会入翻个学联，绑死自己啦，咁捻简单。学联就系咩组织咧？就是、一个大一统嘅组织，就违背各间院校嘅独立自主，然之后要统一你唔同院校嘅意志，黐捻线嘅组织系。咩组织嚟啊？呢系啱唔啱啊？嗰啲人就系仲系受紧嗰种大一统嘅思想嘅束缚啊！你明唔明啊？个大家每一间学校唔同议题，咪打各自合作咯。有需要嘅时候，喂，呢个世界有电话噶嘛？喂，开个 Telegram， 你最中意用 Telegram 讲个是非嘅，咁咪开个 Telegram 嘅 group 咯，或者 WhatsApp 嘅 group 咧，得唔得啊？跨平台屌你老母！依家咁捻多 app， 任你用啦，系嘛？冇藉口噶啦！依家屌你老母！依家世界方便到咁样样，唔系70年代要出村口打电话，屌你老母！嗰个电话仲系拧嘅，屌你老尾！唔系揿掣，唔系嗰个年代啦，阿哥，仲要搞个平台出嚟，屌你老母！要凌驾所有同学嘅自由意志，白痴都有嘅，又话自己搞自决，又自己搞乜搞乜，我唔捻信噶呢啲人系，所以。搞自決仲有乜可能揾一個咁嘅組織去屌你老母凌駕於自己？咁你不如支持中共啦，中共係一個咁嘅組織咯，把撚嘅班友都搞學聯，搞乜你學聯啊？仲話自己有自由意志，你就將個自由意志出賣俾學聯啊嘛！你搞個學聯出嚟，仲要人加入翻去，你真係傻噶！你如果覺得我講得唔啱嘅，你去歡迎你駁我，係嘛？但我勸喻就唔好駁，唔好辣醬我。早冇啦吓，你中意你有咁嘅自由吓，啲、啊、搞咁嘅组织出嚟成日话大家更紧密合作，喂我哋更紧密合作啊！我同阿租租乌都喺个 Messenger 嗰度咋， 系啊， 同阿陈兴网都系屌你啦嘛，嗰、那个喂唔使出嚟噶啦，依家已经系大佬，屌你咩仲要成班人坐定定喺度开会，有啲白鸠黐咁乜年代啊，大佬，使唔使我同阿租租乌屌你咩开个联席会议啊？屌你咩你左鸠最中意噶啦， 最多加埋三条友， 加埋陈兴广三条出嚟开个联席会议，唉，倾下今晚我哋倾乜话题都戇鸠嘅，话俾你听，嘥鸠气呢叫做，咁样样合作嘅咩仲系咩模式嚟？呢啲系傻捻咗啊，真系。嗰啲大一统嘅余毒啊，仲未清啊，话俾你听啦，即系都要一个大一统嘅组织包揽晒唔同嘅院校，哎，咁啊代表到学界团结嘅声音都戇鳩嘅呢啲系，咁捻样团结嘅咩系？咁捻样唔系叫团结，咁捻样叫捆绑，夹硬捆鸠埋一齐，得翻一把声音，咁捻简单系嘛？嗱，所以 Angela 都系脱欧，咪就系嗰欧盟嗰样嘢咯。欧盟都系大一统啊，当系。我统一有佢好处，但系亦都有坏处，系嘛？ 嗯。 屌你依家你班友搞自决都系唔想统一啫嘛？咁你即系屌你咁样整个咁嘅学联出嚟把捻，所以我就唔肯信嘅啲友系。 即系违背你。 屌你老母！ 你情时口讲嘅嘢同你行动嘅嘢，即係啲毛泽东语录都有讲啦，你行动上做一样嘢，口头上做一样嘢，啲把撚嘅边度可信嘅啫，係咪先？就係咁囉，即係等於有啲人話自己反政府，屌你咁你隔離嗰個都唔能夠膽反，唉，即係你點樣或者你叫人哋點樣，我唔係唔信你，但係你點樣說服到人哋呀、啊、大佬。喂，你反CY咁大聲嗰次 CT 都有啲人啦，反CY咁大聲，你反隔離嗰個袁家維，即係嗰陣時即係我同佢依家冇嘢啦，但係嗰陣時佢係你死對頭嚟㗎嘛。是不是你都要讲句说话去批评啊？唔系，佢哋话要咧，屌你咪日日都见住嘅，喺个六楼只 city 有个六楼咧，就学生会啊，咪诶、哎，我哋成日喺六楼见住啊，即系咩？惊住咧，第日面阻阻啊，要留一线啊，哎、我唔同啲人讲嘢啊，大佬，屌你咪自己口口声声反政府隔离嗰只左教就喺你嗰个日日见住都唔啱反，你同我反政府你嗰度系乱噏噶啦，你冇决心噶啦，大佬，啱唔啱啊？坐在你隔离嗰个日日笃眼笃鼻，系嘛？讲一啲成日同你相违背言论嘅嘢，对遮住你讲嘅，你都唔敢反佢台喎，吓、啊？咁搞错啊！然之后你同我讲你反政府，你冇乜能力啊！隔离嗰个你都反唔到，唉，所以真系， 系真 系，即系就系咁咯，啊！即系口头嘅嘢，即系啲嘅知行合一啊嘛，啊，一定要噶，大佬，你知我观察嗰啲人就系咁噶嘛，所以咪得罪好多人咯，冚家铲啫，唉，真系，但系就冇办法噶，因为我哋都系将个事实基本事实还原翻出嚟俾大家听啫嘛， 是其是非其非， 咪就系是其是非其非，咪得罪咁多人咯。是吗？你又不去争又不去选。所以有些人就成日想着、哎、我去选。选你老母咩？选完三年零八个月之后才 DQ 你啊，你呕突啊，这一世屌你咪破产啊。选。 我真破产。 屌你我冇想笨柒啊。仲有啊那些咁嘅人啊唔好真係。唉即係点讲呢、哎、这个唔好讲住留返下礼拜先讲这个。我做下资料搜集先吓，咁另外咧就呢个社文联咧又嗱，头先个军委咧 send 咗条 link 俾我，就系、是、咧浸会大学咧就于个选举投诉咧，即系已经个呈请啊，选举呈请啊，即系社文联嗰班咁嘅黄雅文提出咗啦，因为佢输唔起啊嘛，佢就声称有人去阻止，即系有同学阻止啲人去即系投票啊嘛，咁实整就梗系冇啦，你唔可以将嗰条片咧，嗱萧云呢个人无耻在咩咧？你将嗰条片，屌你谂咪夹硬将一啲个人嘅判断，即系自己诠释啊！你明唔明啊？你搞到好似有啲人咧去阻止同学投票咁，佢嗰个咩皮黄瘦，佢阻唔阻到人去投票啊？唔好玩啦！你嗰段片啊拎出嚟播下啦，萧云，屌你咪同我辩论下啦！嗰、那个同学我都识嘅，基本上系。但唔系我叫佢去吓，唔好系搵我。点解我识佢啊？但系佢只不过喺个票站门口同人讲，系咪有呢件事、啊？系咪即系话呢个庄系有啲系社民联个咁啫嘛？大佬有冇阻人去投咧？嗱，你个判决讲得好清楚啦，就唔成立嘅呢啲咁嘅即系选举呈请啊。你中意拉布咪拉几日咯，系咪？你点都系选唔到噶啦，即系好肉酸啊！同埋咧有一样嘢。输呢要输得起，要有风度，系嘛、哎？我都输过噶，我人生当中都有输过啦，输咗咪输咗咯。喂，即系等于我选第二届选呢个校董会，喂都选唔到嘅，因为人哋又派电饭煲，又派电梳扒，又派 iPad， 咁我选唔到系好捻正常，咪好捻合理噶嘛？咁都选到先唔合理啦，大佬乜捻都冇派俾人，喂，咁但系你都系借票噶嘛？输咗唔紧要噶，喂，除非你谂住从此喺呢个咁嘅即系政坛里边消失嘅啫，你谂住系咪？我啊从来唔系谂住从政啊，嗰阵时我选嗰个校董会，第一我睇唔过眼，佢唔捻俾人退会，每人收300蚊，吓、啊、呢、這个好多人都知啊。第二就系、是、多谢陈景辉咯，陈景辉话冇江湖地位，我试下咯，都要多谢佢噶。我最尾嗰时报名啊，啊！嗰陣時啊， 陈景辉话你冇江湖地位，咁你咪试下睇下有冇咯，系咪？即系都唔代表选多，代表有嘅，系咪？好多人都选到啦，咁 佢都系觉得你冇噶啦， 咁佢都系觉得我冇噶啦，咁所以依家咪睇下有冇咯，继续冇所谓噶，我唔需要你肯定我有冇噶，吓、啊，我亦都唔需要有噶，系咪先？你报纸可以继续唔登我名，最好添， 最好 冇登，推联又唔关我事啊！推联搵成大条友，搵翻个发言人啊！ 黄俊杰啦， 咪搵黄俊杰同搵嗰个发言人，喂，真系唔关我事啊！成大推联有发言人噶，唔关我事噶，你搵佢啦，你我有乜所谓啫？哎，最好添啊！屌你老味真系， 千祈唔好落名， 使乜落我名？关我卵事啊！我话俾你唔卵关我事。唔系我缩骨啊，你哋唔写啫嘛，你可以唔写啊，唔写唔关我事啊，你唔好依家先写啊，你戆鸠搞几年， 搞几年先写。 喂，佢哋好兴噶，专登唔提你个名字啊，唔识，你都即系等于长毛啫嘛，长毛喺节目嗰度话唔识我，唔识我，闹我咁耐做咩啫？喂，好搞笑啊，佢哋系，喂，明明好捻憎你，但又惊住提你个名咧，益咗你，我唔使你提我名噶啦，唉，你唔需要话觉得益咗我噶啦。我自己成日喺度讲自己的名啦，喺网度全名添啦 ，Facebook 咁又如何啫？使鸠你提咩？屌你最好冇捻提，悭饭，费事你嗰啲咪黄丝盲粉就嚟攻击我啊！你明唔明啊？嗰啲有啲嗰啲阿伯嗰啲咧，黄丝嗰啲阿伯咧，好捻烦噶。 明噶啲嘢， 系啊，好捻烦噶，最好冇提啊嘛。我唔恨嘅，太肉麻閪烦啦，俾你听。嗱、啊、呢、這个嗱阿伟恩讲嘅就系话嗰个即系成大嗰个人叫欧仲平，嗱、啊、你讲啊唔关我事啊吓、啊，你讲啊吓，咪、啊、就系呢啲人咯，系嘛？咁我讲咗个名出嚟咁啊，点啫？第一唔会益咗你，第二都冇人知道你系边个，得佢即系佢呢个局内人就知系嘛？唉，真系就系咁咯吓、啊。好啦，我哋开始听电话好嘛，早早乌。系、哎、即系两三个礼拜冇听益有电话，喂，对上一次即系廿八号啦，廿四号啫嘛， 廿八号都系突发开 live 嘅。哇，即系隔咗，哇，即系隔三个礼拜先做，你真系多余啊，真系，哇，真系等到益有傻啊，你知唔知啊？廿四号即系卅一号冇做，七号又冇做，三个礼拜啊，原来，即系唔可以成日脱班都得啊！依家我哋发现。你知道你要你要感恩㗎嘛，係咪先益友即係支持你都即係你都要做个节目㗎嘛。即係唔可以成日知道去咗边㗎嘛。8191-2047 啊，我哋依家开始接听益友嘅电话。好啦。咁依家呢打俾第一位益友先。嗱、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啊，大家就记得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啦啊！喂，早晨，早晨，早晨，听唔听到啊？ 喂， 喂，早晨，早晨， 喂， 系，早晨，我系神区啊，你点称呼啊？ 系，我系陈伯啊。 喂，陈伯你好，陈伯。 系，神区你好。 啊，终于听到你嘅声音啦，陈伯。你 好。 啊！你好，你好。 我打上嚟就想第一就想表达嗰个陈志齐。 喂，陈志齐。好啊，好啊。 啊，因为咧佢咧就无端端就话你收钱做嘢， 系啊系啊， 证冇据， 系啊系啊。 啊，咁即系得不出两粒，即系我谂一个大人咧就唔应该讲呢啲咁嘅嘢啦。 系。 咁我咧，我咧就可以证明咧就。你起碼咧就唔會啊！即係話收錢做嘢嗰啲咧，就佢永遠冇得證明嘅。 係。 但係咧，我就可以證明，我親身證明咧，就係因為我就試過同你咧，就因為前兩三個禮拜咧，就有新股上市啦。 係啊，係啊，係啊！ 一百毛啦，無記， 係啊， 葵涌啦。 係。 咁我哋入咗張。顶头飞啦，头锤飞啦。 啊，顶头锤飞系。 咁咩叫头锤飞咧？咩、叫头锤飞咧？就即系一个人可以申请最多嘅股数咁样啦。 系系。 咁 咁無記呢單嘢呢就係、是、可以申請到600多萬股啦。咁、 嗯、 實有嘅就又睇有幾多咁樣啦。咁、 嗯、 我入咗張飛嗰陣時已經係有幾千倍㗎啦、 啊。 大家都知道有幾千倍㗎 啦。係呀係呀係呀。 咁呢就我就有我諗你都記得啦，我又問下你，我話既然你哋都係識得啦，都有一百毛啦，大家都係都做啲搞笑嘅嘢啦，咁都係賺緊㗎啦，咁 升硬 嘅 係啊， 我預你份啦咁樣，咁你咧就到時就推咗我，你話誒，即係差唔多無功不受禄咁啦，嗰、那個意思啦，即係我就可以咁樣講咧，話呢個賺緊嘅， 係賺緊嘅真係，係啊，係 啊。咁啊，雖然最後屘你又分得4000股，分住600多萬股，分得4000股，咁但係都賺好多嘅，因為佢成本計埋利息都係大概過1%到嘅啫。 嗯 咁而家上市都去到11.1個幾啦。 係啊係啊。 咁賺咗成10蚊一股嘅。 嚇！ 咁但係你都唔肯要咧，即係意思就話即係人哋即係明賺緊有錢，你都唔收啦，就咁點會點我話而且我都冇指明到你做乜嘢啊，系咪？即系只系一个大家即系街外钱咁嘅意思啊。 系。 咁但系即系佢直情指明道姓话你收钱要做嘢，又搞边个搞边个，又冇证冇据。我觉得呢啲咁嘅人咧，真系要强烈谴责啊！ 唉，真系多谢你嘅见证啊，陈生。 咁我真系想第一上嚟证明咧、就是，就 系 即系你即系你人都好正直嘅，即系 多谢你。 即系唔会话。即系冇开咁多无功不受禄咁样啦吓，咁就点会话即系好似嗰条友咁讲，又话收钱做嘢啊乜有物咁样，即系我觉得咧就真系好气愤咯，我听到啲嘢啊。 咪最紧要咧，陈伯即系咧你。支持我哋嘅节目咧，真系有心。我见你经常都有 share， 我哋又 like， 我哋又留言咧，咪真系好足够噶啦，我觉得。即系大家都攞个心出嚟啊嘛，系咪先？ 即系我觉得大家你哋啲年轻人咧，即系呢个世界明日系你哋噶啦，我哋又已经系即系人生嘅即系下半绝最后尾嗰极噶啦。 系咁冇咁讲。 所以咧就即系如果自己有能力做得到支持嘅，咪尽量支持咯。咁即系主要都系咁样嘅。咁你譬如你陈志齐啲都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噶啦，你即系一个大人，点可以即系？做埋啲嘢冇證冇據咁樣冤枉人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咁啊，即係非常唔好啦嚇。仲話做教書又話成嚇，咁我就覺得呢啲人真係唔知讀，即係讀屎片啊！真係。 喂，佢真係好離譜㗎！喂，我哋鬧佢啲冚唪唥有證據㗎，佢 send mass mail 啊，佢上堂，甚至乎佢上堂都有拉票。 係啦係啦。 喂，我都未播佢係嘛？啲有錄音㗎，冚唪唥都係佢嗰啲，唔係我去錄㗎喎。因为我冇上堂啊，系佢 你喺你床下底咁，听到你收人哋叫你做乜嘢咁样， 系、哎、啊， 即系讲到咁离谱，所以我就即系专登耍上嚟咧，就话即系向啲益友讲嘅，或者有件咁嘅事，即系有啲钱明赚，你都唔要啊，咁啊。点会做啲咁嘅嘢咧？咁样 吓，系真系多谢晒陈伯你嘅见证啊！真系 我唔阻咁耐啦，我都系超想讲呢样嘢啫。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陈伯。 好， 多谢你。 好， 多谢你嘅鼓励，拜拜。喂，即系咧，讲起阿陈伯咧，讲起阿陈士齐咧， 系 阿陈，你咁样陈士齐咧也曾说过咧，话我妒忌阿刘小丽靓嘅，喂，其实呢样嘢咧，嗱唔系嗱，即系首先咧，如果你讲妒忌人靓咧，就其实系阿刘小丽有妒忌过尤慧晶靓。如果你记得嗱，因为呢样嘢咧系有个益友 remind 翻我嘅。2016年8月咧，我抄过阿刘小丽个 Facebook， 佢依家将所有 post 咧转晒 only me 噶啦，旧嗰啲。我你记唔记得我咪踢爆过佢啊？喺个 Facebook 嗰度讲咧，话男性咧系好容易受到嗰啲荷尔蒙嘅影响咧，去投即系投嗰啲靓女啊啲咁嘅嘢嘅。 系， 即系嗰阵时喺2016年8月，系佢咁样讲，即系暗示投俾尤慧晶嗰啲人咧，就系贪佢靓啊嘛。 系 吓、啊，你记唔记得有件咁嘅事先？ 佢仲道歉咗添。 佢道歉咗，跟住尤慧晶喺嗰个选举论坛有问过佢噶嘛，佢就道歉噶嘛，记唔记得啊？ 记得。 喂，咁我都系引述嗱，所以咧，依家我批评咧呢个吴思乐咧，即系吴明音个女咧，即系话佢有几分知识，你嗰啲毒捻咧、毒男啊、宅男咧就唔好咧，见到佢扯旗致敬咧就屌你咩冲昏头脑。喂，呢一样嘢咧，我都系引述阿刘小丽嗰个理论。喂，唔系我原创噶， 喂，即系所以有啲人咧，嗱左交咧唔好啊，你又话我咩咩咩妒忌啊，唔思落靓啊，喂唔系啊，不呢个理论系阿刘小丽原创，我真系 call 佢嘅咋，我唔会剽窃噶，唔好似郑宇石咁。喂，我有 call 人哋，嗱有 source 噶，我系嗱呢啲刘小丽讲，嗱如果你认为我呢个理论系错嘅。你要你批评我唔紧要，你要批评埋刘小丽嘅吓，唔系佢呢个要公道啲，你要批评埋佢，因为佢教我嘅嘢。系啊，佢话啲选民会受到荷尔蒙影响沟头嘛，即系佢意思系咁啦，佢冇讲个沟头呢两个字啊，其实咪即系等于控制荷尔蒙控制咗碌沟，跟住乱去沟头，即系佢意思系咁啫嘛，佢冇讲呢两个字，梗系你妒忌啊，刘慧晶。靓女唔关我事,OK? 就唔好依家又话我妒忌啊刘小丽靓啊又话我妒忌吴思乐靓有冇妒忌啫咗吴思乐有几靓啊真係你真係未见过靓女啦唉真係同啲人讲嘢嘥气。 真係咪咁比刘小丽嚟讲係靓嘅。 咁又佢后生啫唉真係。咁你不如摆，你如果要揾阿刘小丽俾你，俾翻阿秀姑俾，嘥气啦咁。边 个俾咗你佢？ 你真系嗱，好简单啫嘛。喂，其实民主党一捧啊吴思乐，都系因为佢后生靓啫嘛，佢个卖点就系、是。 如果系秀姑咁嘅样咧， 佢好简单。如果佢好似秀姑咁嘅样，就收得工啦。喂，绝对唔系因为咩看顾佢奶念佢系阿吴明音个女，冇人识佢啊，大佬，冇人识吴明音啊，其实系。喂，遗忘咗㗎啦依家僆仔鬼识咩钉啦廿九几年啦。 廿几年前你 讲㗎。九二年都依家啦俾人识即用呢僆仔未出世。啱唔啱我哋识就因为我哋查维基百科啫唔係因为我识㗎嘛。查维基㗎呀唔係我识㗎大佬冇问我。 佢死嗰阵都未出世。 哦佢死嗰阵我未出世我廿五岁咋嘛你计返。我九三年㗎嗰个。唔系查维基百科唔通睇 TVB 嘅新闻之人都黐线嘅真系，系咪先？咁所以真系咪就系咁咯？你就贪佢靓，贪图佢美色，系嘛？即系唔好咁样咯，我觉得系嘛？唉，真系你又话即系你睇个正光系冇嘅，咁咪卖样啫嘛？其实系咁咪正光啫， 正光系咯。 你依家仲有可以咩正光？有八三一决定，有咩咯？仲有咩可以正光啫？嘥气啦！好，继续听电话我哋。 好。 八一九一零四七，八一九一零四七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倾偈啊！阿 Tom Chan 问啊，广马嗰个沙拉靓唔靓？你问杨文文啦、啊，呢、這个喂早晨点称呼啊？ 哎，我系阿 Max 啊。 阿 Max 啊，你好。 你好。 是啊离题的我有两个 friend 呢就今年考 DSE。 是。 咁呢就唔知而家有冇益友呢就都系考緊 DSE 嘅就啱啱考完英文呢就放松下听神区讲嘢嘅係啦。 喂今日礼拜六都要考 DSE 嘅咩 聆听㗎嘛。 我考聆听。 是啊。 好喎、啊、考聆听㗎嘛放松下啦听我哋节目。 当然啦。 我哋而家就星空奇遇铁达尼啊咩 未考完，未考完。 你话你有冇听过《星空奇遇铁达尼》啊？ 我 麦润秀主持喎、啊， 但系未听过，听太细个啦嗰阵时系嘛？ 嗰阵时好多噶，嗰啲系会考生咧打电话去阿麦润秀嘅节目咧，喂佢有个咩噶麦 Sir 秘笈 Never Give Up 噶，不过俾人改咗 Never 鸠噏啫嘛。 哦，呢啲唔理啦，而家佢哋中意 交 噏唔 交 噏都好，呢度就唔系 交 噏噶啦。 系，即系阿 Max 系，因为你今年系 DSE 嘅考生嚟噶。 我大过佢哋，咁因为咧，我就睇到佢哋，即系我呢两个 friend 咧都压力大，咁就有即系。即系嗱，呢个佢冇，我冇爆任何私隐，冇开名啊，即系纯粹佢哋有阵时瞓得唔好，甚至有阵时要少少嚟帮手。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要放松啲，大家都要令自己唔好压力咁大，千祈千祈千祈唔好累积太多压力爆煲，佢哋好辛苦。我觉得我哋 因為以前咧，我哋喺地市嘅時候冇咁辛苦噶，唔知點解佢哋而家咁辛苦咯。咁我又唔係佢哋，我冇辦法即刻叫佢哋話：哎呀，你點樣就可以放鬆啲咁樣。總之，如果有益友咧係考緊 DSE 咧，就大家要啊，我都唔識講等佢哋可以點講好咧。 嗱，依家考 DSE 咧，就即係等於以前咧，你知唔知考科舉啊？哇，等好多年先至考，依家你唔怕噶啦。我成日都系咁讲啊，今年考唔到就明年花更好，明年再考过啦。仲有一样嘢，喂，你考嗰阵时同我开始唔同啦，即系虽然我25岁啫，但我好早考会考噶嘛。 喂，我头几届 DSE。 喂，我嗰阵时八大院校，哇，我哋一年啊90,000几个考生啊，依家边有90,000几啫？依家第一大学学位多咗，第二考生少咗，啊，第三出路多咗。喂，又有副學士，但係我當然啦，我唔係建議啲同學讀副學士啊，有啲老董嘅產物嚟嘅、啊、你自己謹慎啲啦。咁、但係嗰個出路多咗，嗰、那個即係變相個門檻咧入大學咧低咗咧，咁就唔使俾咁大壓力自己，同埋依家好似我咁，我讀完碩士，一又再讀一個咁，又如何咧？係咪？唉、哎，真係學海無涯啊，唔使。即系千祈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读唔到啦，唔好做傻事，下年再嚟个。 哦，当然，因为我 你咁后生17岁嘛，考嗰阵时啊。 系啊，我自己就系、是、我嗰阵时就系有个同学就做咗呢个唔聪明嘅决定，咁就我觉得系咯，我觉得同大家即系尤其是应届考生讲，就系千祈令到自己嗰、那个其实点解好似懂太嘅大佬咁就真係要令到自己唔好爆煲，千祈唔好爆煲囉。 唔好爆煲。 剩低。 啊。 嗯。 喂，你嗰兩個朋友有冇聽我節目㗎？你介紹俾佢聽得喎。 我會㗎，我打電話我一定即刻介紹，但係我唔知佢哋真係會唔會，唔知佢哋會唔會咁容易 regular 聽你嘅節目啦，佢哋嘅 style 就難啲咁快俾我改到囉。咁我都改唔到嘅其實。 喂，依家嗰啲僆仔唔有冇聽我節目㗎？ 靓仔， 吓、 我觉得都唔太少人知道你嘅存在嘅，咁但系嗱，我又觉得我就唔系啱啱考完 DSE 嘅人，咁我而家都叫佢读紧大学，而家中学生嘅我唔系好清楚嘅。 我咁你啲大学嗰啲同学当中有冇人听我节目噶？多唔多噶？ 有。 咁、啊、好啲，唉，真系嗱，有需要咧，有条友同我讲话。哎、死老鬼啊！啲大学生冇人识你噶、哎，我即刻真系同嗰啲大学生倾偈，边人哋唔知唔识我啫，大佬。 嗱，我自己唔识字嘅，所以我哋呢边一定好多人 识 你嘅，你放心。 咩老点？喂，原来你你系 City 嘅师弟嚟嘅。喂，有啲人老点、啊，你明唔明啊？喂，佢同我讲，喂，依家僆仔唔识你噶啦，死心啦咁样。喂，我真系心谂系唔捻系啊？我即刻真系问下先。不过唔系人哋都冇， 唔 咩啫？人哋嗨我都知道，喂神区咁样啦，已经系冇理由唔识啊，系咪先？ 系啊。 嗱，老点我啊，你知唔知我好紧张啊，大佬？ 啊，即系呢样嘢方面，佢哋老点你都系要屌完你嗰啲啊，唔知系咪会叫你话哎呀？ 唔系嗰个老友嚟噶，屌鸠佢。 呢啲。哎呀，唔理佢啊！我呢个真系觉得，哎，我唔知道。我覺得你而家幾多人啊？我刪咗你嗰個聲，我冇睇到你嘅人數。我諗呢度人裏面都應該有好多都係考緊 DSE 嘅，咁所以咪咩咯？仲有一科 嗰陣時咧，嗱，我Mason，我分享一下嗱，嗰陣時我考 DSE 咧，即係啲網台就好少，第一網台好少，嗰陣時都係即係得 My Radio 啦、鬱文啦，嗰陣時有啦嚇。 係。 唔系嗰阵时个会考好似未有，嗰阵时咧仲未叫买咩，就叫黄毓民频道，唔知记唔记得？有一段时间好早期噶啦，最早期嘅，唔知记唔记得啦？咁嗰阵时我系做咩呢？因为嗰阵时第一嗰、那个网络个频宽咧，我哋屋企啊先啱啱申请咗，因为嗰阵时系2005年咧考会考嘅，吓啱啱先申请咗嗰、那个叫做网上行嘅。宽频线啊吓，嗰阵时咧又可以接触啦。咁咧，我睇咩咧？哇，嗰阵时犀利啊，减压噶，咁啊要系咪先？ 系。 就系嗰阵时开始睇一出剧集，叫《季节》啊，就系嗰阵时开始睇咗。哇，原来我哋香港以前嗰啲嘅剧集，哇，咁精彩嘅真系。 咁就係嗰陣時開始呢不停咁追睇佢哋嗰啲劇集，所以我哋成日我喺個台嗰度成日講嘅就係由嗰陣時開始睇㗎啦，你明唔明啊？ 嗯， 即係減到壓㗎，喂睇住阿媽打啊，喂大佬啊郭峰啊大姐明啊係咪啊，嘩幾鬼精彩啊真係嗰啲演出。 嗯 啊、大啲呀、啊、一講呀、啊、嗰啲益友即刻識㗎啦，唔識嗰啲真係懷疑係咪香港人。 我識 嘅 你放心。 吓、啊、你都識呀嘛。 我犀利幾年我識媽打的姐 呀 嗰啲我識嘅。 係梗係呢個益友都識啦 ,Mass 都嘿犀利呀。喂呢啲先係劇集嘛大佬。季節呀、啊、好睇呀、啊、哇真係不得了呀、 啊。唔係呀，我同我啲 friend 最近討論開 DS。即系 TVB 嗰啲节目咧，哇！大佬，即系睇佢啲预告咧，系不停咁顶佢嘅。我而家唔开电视，去做啲咩嘢噶啦？我就喺 YouTube 度不停咁样同啲 friend。 唔系你唔好睇，你唔好睇依家啲，你睇网中人啦，系。依家你唔好睇噶。 好啦，好多年冇开电视啦。 吓、啊，依家唔开电视咪好咯。 好多年。 喂，嗰阵时啊，你嗱呢只咧，你如果有睇咧，嗱卢婉欣又有做啦，嗰阵时系嘛？喂。最靓啊，系阿双天鹅啊，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啊，有冇睇噶？你系咪有睇噶？ 我好拣啲旧嘅剧集嚟睇噶，我睇嗰啲咧，多数系跟以前咧中学嘅时候咧，下昼嘅时候咪重播啲剧嘅，咪有一段时间重播咗好 X 多年嘅真情嘅。 我真情咯，系啊，哇，真情又系，哇，好睇到啊！喂佢好睇呢，但后咪呢我觉得有啲拉布㗎下佢嘅劇情。但先头呢哇真係好精彩㗎。阿海㗎嘛。 好睇嘅你 边 做咗千几集啫。 阿海呀，喂嗰陣时呀嗱阿敏耀咪话啦，上年放榜前听神佢就好正系呀。哇嚟有个 Sammy 啊 ,Sammy 西啦康和堂都记得啊。即係话嗰个季节呢佢嗰个背景设定呢就係话佢即係阿大碧姐咧，佢成家人咧就开凉茶铺噶嘛，啊犀利啊呢啲益友，嗱、 啊、 季节都识啊。 不过系嘅，不过总之即系嗱，我又唔使攻击佢哋咩，因为益友唔使，我唔使益友面前攻击 TVB 嘅，咁所以唉算数啦，都睇翻啲旧嘅算数啦。 好好睇噶嗰阵时吓。啊即系太唔系太精彩啦，一啲回忆咧翻翻晒嚟嘅。你一讲即系嗰阵时，我哋仲系会考噶嘛，仲未系 DSE 噶嘛。你同埋依家咧咁样改咗个制度咧，呢啲中文科咧仲麻烦啦。嗰阵时以前我哋有范文可以背噶嘛，即系啲文章啊，唔系依家嗰啲扑街范文 啊。唔系我嗰阵时系咯，我嗰阵系冇范文咯，咁所以咪 冇咪唔得咯。嗰阵时我哋考试咧，点考咧？有25篇嘅范文。咁咧，每年咧就揀12至13篇咧，就点揀咧？佢个形式大致上都系单跳嘅，单跳啊！即系咧，今次考呢12篇，下年就成个出另外13篇，一定系咁嘅。个 pattern 啊，永远都系单跳。咁咧，咁嘅时候其实咧，嗰、那个范文你要背啊，或者你要即系嗰啲题目你要背，其实啲题目都有埋噶。嗰阵时我哋考试嗰啲题目俾埋你，咁先考试嘛？你明唔明啊？唔系有啲人唔同意噶， 考真自己心里面踏实啲嘛。不过其实今年都好啲啲啦，我觉得。 咪依家都唔得噶，依家嗰啲我去考嘅大学我升唔到，点解咧？咪依家嗰啲第一考试考咩咧？要考你记忆力，考你记忆力啊！最紧要系，喂，首先唔好讲咩分析能力先，你连嗰最初步嘅嘢，喂，你要有所谓 input 你先有 output 噶嘛？咪尤其是中文科嗰啲。喂，你唔吸收系人哋以前嗰啲古文啊、古诗啊，点样作啊，系咪嗰啲技巧啊？喂，你点样自己写得出好嘅文章啊，大佬啱唔啱啊？喂，你就要通过背诵嘅方法，背诵直头系要背，题目都可以背。嗰阵时啲人就唔中意呢啲啫嘛，其实嗰啲系无心向学啫嘛，话俾你听啦。俾埋题目你去背啊，你都考唔得好高分啊，就即係证明係你唔撚用功读书啦。你依家又话哎依家唔要范文，依家全部呢都冇范围嘅，但佢又有 marking scheme。咁佢有 marking scheme 係咪有啲嘢你又背咗落去个肚嗰度，背咗入个脑度。咁你去答问题，咁你唔一定有分啊。你点会依家好似依家咁样仲衰，文章又冇得你背。哦，之后去答问题都唔知啱定错。是咪啊仲衰啦，几千年嘅考试都係考背默㗎啦，有乜问题啫，我唔认同有问题㗎。 首先唔好讲你嗱，因为中学阶段咧， 考到个一分就得啦。 因为中学个阶段咧，其实唔系考你咁多嗰啲创造力啊、创意啊嗰啲嘢噶。首先系睇你一个人够唔够定，够唔够专注，够唔够用功。咁啫嘛，大佬唔系考你八股文、啊，考你嗰啲都系嗰啲十二篇文章啫嘛，中文科都系俾埋范围你，俾埋题目你，最好啊！我谂依家呢啲考试系， 诶，佢而家有翻十二篇，咪睇下会唔会即系唔帮政府讲唔讲嗰啲好说话住，起码嗰啲考生心里面好过啲咯。不过你头先讲嘅其实又系衰嘅，佢哋而家读到压力又唔系细噶啦，但系佢哋又冇动机打开部电视追剧噶啦，咁所以佢哋又冇晒一啲抒发压力嘅渠道，又唔知点算啦。 睇住听我节目咪抒发到咯，最紧要听神曲话俾你听。 我要将佢 share 俾我，最起码嗰两个。 你 share 出去你 Facebook 嗰度要喂。 睇噶啦。 即系咧，有埋好多人唔同意噶，唔同意我讲噶。不，但系咧，其实背默咧嗰阵时喺中学咧必经嘅阶段嚟噶。你如果嗱，你一开头你都唔背默，哦，我哋要创意，我哋要乜嘢？你点有创意啫？你个创意就系嚟自前人嘅经验嘅累积，人哋帮你累积埋咧，你咪攞嚟用，攞嚟用，你咪自己有自己嘅嘢出嚟咯。等于我写歌词啫嘛，唔通我自己完全凭空想象咩？喂，我系听咗咁多年， 单字都要一啲句子组合噶。 是啊，我听咗咁多年流行曲，喂，是嗰啲歌是由许冠杰嗰年代可以听完之后你咪自己融会贯通呢，又抄啲嗰度又抄啲，是咪一定係咁㗎啦大佬。咪你自己你係天才，你全部凭空想象出嚟㗎，咁咪你叻囉，咁我唔系嘛，大部分人都唔系嘛，一定系咁㗎啦。所以我唔认同背默系有问题㗎，喂，即系等于你生个仔出嚟，喂，佢唔肯去背默，佢话俾你听乜乜乜乜，喂，好似而家考通识咁，冇得背默咯，边有背默啫？ 嗯， 喂，冇得背默即系冇范围，冇范围就扑街啦，冇范围即系睇个考官心情，话俾你听，嗰啲考官啊，嗱，我又老实讲啊，嗱，我咧又唔会好似掩掩养养啊，咩教师好高尚啊，嗰、那个咁嘅教师啊，都系俾分嘅啫嘛，好简单啫嘛，喂，佢都系断份卷计钱噶，件工计噶，知唔知啊？吓、啊！ 跟住佢坐喺部电脑面前坐几个钟头咁样，一篇文就计你廿分、廿蚊、廿五蚊咁样啫嘛，系咁啫嘛。 嗱、啊，我唔知佢依家系计时薪定计咩啦吓。以前就拎去，佢以前系派啲卷拎翻去改噶嘛。依家我唔知佢系咪坐定定喺个中心度改啦。以前系件工计 嘅。坐定定噶啦，而家坐定定跟住计 piece rate 噶。 即都系件工啦，即系 piece rate， 即系都系计件工啦，即系唔系计时薪啦，系咪？喂，好啦。喂，咁佢就求救其改㗎啦，嘥气，你估好撚有良心咩？啱唔啱啊？喂，佢嗰日炒股蚀咗几万蚊，你又唔撚知。之前嗰晚赌马蚀咗钱，又输咗钱，又唔撚知。喂，之前嗰晚揿钟仔话只计唔靓，你又唔撚知，佢求救其改㗎啫嘛，啱唔啱啊？咁你嗰啲冇范围，嗱，好简单，如果有个范围。喂，佢之前嗰晚赌马输捻咗，见到你答嗰啲问题同 marking scheme 一捻样啊，佢都冇得俾得低分你啦，啱唔啱啊？喂，如果唔系、啊，你答嗰啲咩通识嗰啲，喂，因为佢答咗嗰啲嘢你唔啱睇，之前嗰晚又输马，你仲唔扑街？啱唔啱啊？冇范围仲衰啊！ 所以有啲聪明嘅老师，如果俾啲升学嗰啲人低咧，有啲同学好头痕，唔系个个都天才，大部分人都唔系天才噶啦，冇得咁多科嘅， 系啊， 都会同佢讲话。 喂，嗱，历史科啊，又系啊，有背，喂，有背咪好啦，有得背先至好啊，唔好话以为啊太多背唔晒，太多背唔晒，因为你唔能够努力，唔系只背噶，要默埋出嚟噶。嗰次我哋系背完一次要默出嚟噶，将、嗯、个题目同埋。题目连埋个答案都默埋出嚟嘅，直头系 系啊， 咁样背咯，有乜问题啊？ 哎呀，我啲 friend 叫我要 wrap up 啊，系啊，佢自己时间要我讲太长 啦。咩 wrap up 啊？ 系啊，叫我要嗱嗱嗱声让位俾其他益友讲嘢喎。 哦，佢话谂住打上嚟话减压，点知话啲僆仔唔温书，咁啊咁啊唔系嘅，依家要温都冇得温噶啦，依家都冇晒我哋嗰阵时嗰啲嘢噶啦。即 系 我讲俾你听嗰阵时，我系 呢个时间剩低呢啲科目，诶、哎，用啲 吓， 唔好即系扯到自己过晒嗰条界咁样，唔好做傻事。 咁我又觉得 冇提招， 我觉得我好彩过你哋啊吓、啊，我好彩过你哋噶、嗯，我起码我有得背默啊嘛。 系啊， 吓、 啊，好啊，我系咪应该俾下个月又打电话？ 喂，好啊，喂，多谢晒你电话 C M X， 喂，多啲支持我嘅节目啊！ 好， 拜拜。 好，拜拜。 一讲会考咧，就即系欲罢不能咯。喂，话时话租租屋，你嗰阵时系咪有考会考噶？ 我18岁喎。 唔系，咁你考系 DSE 定考咩啊 ？DSE。 咁你有几多分啊？ 我唔系知。我未考18岁。 唔系你几多分啫？你嗰阵时系？诶， 唔好讲啦。 你唔讲得 嘅 咩？哦，呢嗱，即系证明你唔捻用功。喂。我真系咁样去认同啊，因为咧考会考啲系背默嘅咋，背默依系最好嘅方法噶啦。背默即系咩咧？即系考你一个人努唔努力，用唔用功。你肯背咧就有分，唔肯背咪冇分咯，系咁噶啦。我唔会批评佢填鸭式，因为我好中意背嘢啊嘛。唔系点会咁多嗰啲人嗰啲嘢，我都滚瓜烂熟啫。唔系噶，你当你背得多嘢嘅时候咧，你嗰个脑咧嗰个容量系会多咗噶，即系你用得多咧，佢就会记得多啲嘢嘅。你唔用佢咧，就会记得少啲嘅。啊，唔知道你信唔信啦？唉，真系， 我用唔到脑嘅。 唔系嘛，可能用喺其他地方啫，唔系用唔到嘅。吓、啊，但系咧，我觉得都系。都是背默咧，都適合我啲。即係比如話，依家我讀大學冇得背默就好麻煩嘅嘛，你明唔明啊？ 而家全部考即興嗰啲嘅 咩？你考咩即興啫？邊有咁多即興啫？最好就有俾嗰個範圍，你話埋俾你聽，要出啲乜你又去背，背咗你咪識咯。喂，考一個人嗱好簡單，考一個人識唔識？考一個人啊嚇，識唔識一樣嘢？你梗係叫佢背咗佢，背咗佢佢就算識唔識都好。但佢起码知道嗰一样嘢系乜，佢起码知道嘛。哦，你唔系佢喺度即兴喺度鸠噏，你唔知佢识唔识啦，多余。嗱，阿 Kenny 都话咁啊，医科嚟背，哇，好多科嚟背啦，法律都系背啫嘛，咁多 case 系嘛，全部都系背啫嘛，其实点会唔背？一个最紧要系背啊，背默系最好嘅。哎，喂，呢个好笑喎，呢个。阿于谦浩咧就真系嗱，佢又 remind 翻我嗰阵时我系点咧？嗰啲英语啊，嗱，我英语水准咧，依家就已经系大跌啦，因为我几年冇用过啊，大学啊，读硕士啊，都系读中文系。喂，嗰阵时我考聆听啊，考口试啊，喂，我系转去国际台嗰阵时就亚视播马噶嘛，喂，我系转国际台教礼音啊，听呢个英语个旁述嘅大佬，即系听英语嗰、那个嗰、那个。即系讲马噶，嗰时两个鬼佬讲噶喺国际台，我打电话，电话投注用英文打，知唔知道打英文嘅热线嗰个落注啊？知唔知啊？嗰时咁样噶，融会贯通咪真噶。嗰时我分享过呢个经验啊，佢提翻我啊。 咁无敌神驹英文系咩 啊？无神驹 Magic Power 啊嘛，真系有噶大佬，唔系假噶。咁所以即係各施各法囉，係咪嗰陣时好讲好讲过瘾㗎，不依家梗係唔会咁做啦，依家係咪我佢坚佢讲英语添啦，讲咩英语啫，屌你咪话当家作主係咪咁你粤语永远个地位都系得人一等啦，成日都唔讲係咪即係依家我又唔会嗰陣时为咗考试就焗撚住嘅啫，话俾你听。如果唔系呢我死人我都讲粤语㗎啦。入到校董会我都讲粤语，成班讲英语，系嘛？唔使讲呢啲嘢，吓、啊。阿Henry 话今日系益友歪菜生日，可唔可以祝福佢？系咪你老友歪菜啊？ 系啊系啊。 唉、啊，咁啊祝你咧、啊、生日快乐、啊，追击追击呢一个热狗成功喺大埔嘅运头塘区嗰度。 黄少健啊！ 呢个黄少健奶閪怪，就喺呢个节目咧，叫做咩啊？佢个节目叫咩啊？热狗嗰、那个。百无禁忌， 百无禁忌 啊！咁你咧就即系坐喺度咧，佢冇叫停人哋奶嗨吓，即系呢啲咁嘅鬼打嘅社区主任吓、啊，真噶嗰阵时嗱，阿 Victor 咧就话佢话听英语广播嗱，嗰阵时咧我又唔识听英语广播，因为我冇嗰啲台啊。嗰啲 ESPN 要收钱呀，嗰阵时睇国际台呀，我啊就係咁呀，啲回忆返晒嚟呀，你明唔明呀？好，我哋听电话， 咪成一讲呢啲我就停到㗎啦。嗰、啊、时考试系会好辛苦㗎，搵自己搵嘢减压㗎要。啊好啦，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啦。哇，时间原来已经嚟到 1:06 分啦。我哋争取时间下。电话号码 8191-2047, 8191-2047, 130条线。电话就博通緊㗎啦，睇下呢位益友点先下。喂 ,YouTube 嗰啲留言呢就大家可以去返 Facebook 喎、啊。啊因为我关咗佢先，我唔俾嗰啲人乱咁留言啦。熄咗佢先。请大家去返 Facebook 留言。我哋依家仲有1300位益友听緊喎，真係多谢晒啦。喺呢个电话就唔通，我哋博下位啦，好唔好啊？ 好。 生日快乐。哇，你同佢争两日咋喎，你同你老友。外菜。 3日 啊。三日。哇、哦、係喎 ,15 号喎依家。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君伟啊。 喂君伟。啊喂好耐冇见你，喂首先呢就真係第一就恭喜你啦，係咪抗击你嘅左交成功啊，用呢一个嘅即係不投票嘅策略，真係呢做得非常之好，亦都非常有创意，亦都大为咗选举呢带嚟咗好多嘅想象空间啊君伟。 大家努力啊！大家努力。 系，第二咧就向你咧，即系讲声唔好意思啊！嗰集咧真系，即系个语气重咗，又唔好嬲鸠我。呢个最紧要啦，呢个系嘛，即系咪好惊噶？你明唔明啊？即系有阵时咧，话大佬公开节目嗰度咁样讲，系、哎。不过我知系唔会嬲嘅吓。 啊，系 咪 讲紧 DSC 啊？ 唔系讲 DSE 啊，咪讲下你咧，头先 send 咗封嘢俾我喎，关于嗰个裁决嘅系咪啊？ 哦，系啊。 关于选举嘅裁决，你可以讲咗先喎。 吓、 啊？即系关于嗰个选举嘅裁决啊，你可以讲咗先喎，即系嗰个情情啊。 哦，咁其实即系之前黄亚明佢就因为就人，因为佢拍段片嘅， 系 见到有同学喺票站门口就接住同学，就同佢讲几句咁样，跟住佢拍段片咧，就想做选举呈请，就话佢又可能系左同学投票啦，咁就觉得咁样会引起呢个选举不公，咁所以咧就同我哋嘅众议会就做咗个选举呈请。 系 后屘咧，嗰个上诉就驳回咗。 喂，阿君伟，你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 啊，大声少少，仲有一个。我试下再大声少少啦。 好啊，好啊，好啊。 O K 啊，而家 O K 啊。 系，一好啲，好啲。 系啊，听到啊，头先听到啊，勉强听到嘛。 啊，听到，听到。 啊，咁至于驳回嗰个裁决啊，即系驳回佢上诉啊，咁有两个原因嘅。 系。 第一个咧，佢就话咧，佢啲理据唔充分，佢啲嘢咧就啲理据唔充分咧，总之就写好短啊。 哈哈哈。咁第二个原因 呢，咁第二个呢就係话佢引用会将引用错咗咁样，所以就驳回嗰个上诉啦。 哦，係啦，啲人输打赢要。喂，你呢个同学仔我都识佢边个啦，好瘦㗎咋嘛。喂，即係你话佢可以企喺个门口嗰度阻止人哋。喂，你估佢係阿欣怡咩大佬。即係 唔系，我觉得即係有片，即係佢自己条片都睇到啦，即係佢都冇阻住，都係截停佢讲几句 啫。讲几句咪即係阿近囉，讲几句你会唔会即係阻到啊？唔得阿近喺门口讲两句你又唔投咩？如果你要投。即係呢啲人呢话俾你听阿君伟即係多鸠鱼输打赢要啊。啊不过你哋就即係非常之出色啦，係咪即係能够用一个咁有智慧嘅策略去令到佢哋收皮，係、哎、真係非常之欣赏啊。阿君伟。 大家 好，大家好。是啊，喂，益友都鼓励你喎、啊、知唔知啊？春昌就话呢全靠君伟啊先可以阻止社民连啊上庄啊。即係你要听下啲益友嘅鼓励啊嘅心声啊，阿君伟。 大家好，大家好。 吓、啊。咁啊嗱，阿子行啊。 之后都会 之後都會公布嗰個臨時行政委員會嗰個名單，我諗我都應該會去嗰個臨行委嗰度。 嚇、啊！即係你會做其，即係你會做今屆嘅臨時行政嘅委員係咪啊？ 係啊。 哦，咁啊好咯，咁有乜問題啊？ 我冇啊，講聲啫。 我唔使噶啦，喺支持啊！唔使惊嗰啲左交嗰啲左交吓， 头先 咪讲 D S C 啊？我 D S C 系啊 ，D S C 喂，我想问你嗰个咁嘅编委咧，嗰、那个编委依家系咩人嚟？嗰班友系 编委 吓，依家浸会嗰班啊，编委吓， 而家嗰啲啊， 系依家嗰个系啊， 而家嗰啲咪民选出嚟咯。 喂，嗰个民选嗰个几好喎、啊，嗰啲报道几公道喎、啊，吓、啊。即系嗰个要 加油翻 吓， 混选得出嚟咁加油翻就 吓，要升援下佢、啊，即系嗰啲报道做得非常之好、啊，同埋系好客观吓、啊啊。你帮我话俾佢听，阿君伟。 哦， 系啊，你帮我转达我，因为我唔识佢。佢话佢做得好好、啊，真系好客观嗰、啊、啲报道，唔似我啲咁偏颇。 吓、啊！唉、啊，是但啦，神区咁神区日报啊，开宗明义有目的噶嘛？ 我系有目的嘛，其实好，其实全部人都有目的噶啦，系咪先？你同唔同意我呢个讲法先？ 学生报系 pure 啲吹啊嘛？ 学生报系咩话？ 学生报系好 pure 好吹啊嘛？ 诶，睇下一啲人啦，都唔系噶，有热狗嗰啲唔系噶。熱狗好似濫用，你睇我哋城大就知啦，城大有一屆編委俾熱狗呢個咁嘅梁七朗濫用，攞嚟係咁宣傳佢嗰啲咁嘅熱狗嘢，又搵黃蓉達去拉票，屌佢老尾真係。 啊，其他大學嘅編委我覺得好少睇。 好少睇，唔使睇㗎啦，其他嗰啲係咪得學院有咩㗎啫嘛。 啊。 咁、啊、你幫我同佢講，喂頭先你想講 DSE 係咪你佢講啦。 唔系啊，我以为你讲 紧 DSE 啊，我谂住佢 搭 下嘴啊，因为我自己 写 paper。哦，你自己写 paper， 喂，咁我唔阻你啦，君伟，咁我恭喜 晒 你先 吓、啊。好啊，好啊。 好多谢你电话，君伟。 拜拜。 吓、啊，即系恭喜晒佢啦吓。咪再咪阿 Angela 话即系唔会个个嬲，喂，唔系嘅，有啲小气啲嬲鸠咗噶啦，知唔知啊？ 大把 啊！话俾你听，嗱，我话佢两句都唔系闹，其实我嗰次我系激动啊！你明唔明啊？嗰次我唔系想闹啊君伟噶、啊，不过你知我好激动。咁我哋依家打一个长途电话先，好唔好啊？ 好。 系因为有钱啊，依家有5.68啊。 5.68 系可以打去台湾嘅，真噶。哦好打电话台湾的益友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啦睇下通唔通先 喂早晨 喂是神区 喂点称呼你台湾的益友啊 哎 ,Ivan 啊 哇喂 第三次通㗎啦。 哎终于打得通俾你啦真係上几次唔好意思我哋冇入钱啊。 哎上几次就讲实在有少少失望嘅。 係、 哎、 喂千祈。 打电话俾啲益友就卜卜卜卜咁跳咦係咪我呢係咪我呢咦唔係喎。 哦。 到唱晚安歌咁啊瞓觉。 真係唔好意思啦。 咁样嘅。 冇嬲咗我哋啊。 哎原本就係嗰次呢你好老屌嗰个财政预算案呢又撩起嗰把火咁就打囉。咁样咁而家佢又话派返4000蚊囉。唉咁就算啦唉真係费事讲佢啦唉真係。 几千蚊四千蚊仲要都唔知道有几时都下年。 係喎都唔知道有几时喎而家我喺台湾喎我仲有机会堕马喎。话我唔系咩常住喺香港跟住就。我又冇喎、哎、不过都就返嚟㗎啦係唔驚就畢業返嚟㗎啦係。咁呢其实就想首先呢就帮我老友啦Edwin Kwan 呢反映下意见嘅。咁佢好鍾意听神區唱歌嘅。 我唱咩歌呀鍾意听。 唱多啲歌。 边个益友呀、啊、肥通呀、啊 唔系肥通啊 ，Edwin 框啊， 我 Edwin 框 你嘅。 好啊，你想佢想唱咩歌俾佢听啊 ，Edwin 框。 我唔知喎、啊，佢就系话有一次，其实佢就系见我哋即系我同阿肥通啊，同嗰啲咧咩梁仲仁嗰啲友咧，成日喺度讲你节目，所以佢又有兴趣都系听。 好、哎，多谢晒。 听到就系专门唱歌嘅，咁佢诶哇神区唱歌好好听喎、 啊，喂應該喂喂送首朋友俾你听先。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路，难得真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啊，送俾你同阿肥通啊、Edwin 啊，同埋阿众人听嘅吓、啊，真系 系啊，多谢啦。咁即系佢就话：，唉、哎，神区唔好成日咁怒气喺度闹人啦、啊。咁佢就咁样嘅，咁佢就话即系代佢反映下意见。 哦， 佢有一个好搞笑嘅就系、是、话，因为你都知啦，本土台节目好多粗口噶嘛，佢夜晚喺屋企听，跟住佢阿妈闹佢。 我太多粗口，唉，真系。 跟住佢阿妈就唔知闹佢定乜嘢，唔俾佢听，搞到佢有时要塞住个耳机偷听。 偷听喂，真系惨啊！好似以前咧，即系偷睇咸书啊，偷睇公仔书咁样偷听。 我翻香港过年，我妈最多都系哇咁多粗口几句就入房闩埋门噶啦。啊，我妈仲激动佢。 依家个泥牛又听紧咧，喂，我同阿泥牛讲啊。你嗰阵时啊，好彩你多得你即系做证啊，有个录音啊，录咗啊嗰阵时啊，陈景辉唔俾我绝食啊，嗱依有录音啊，冚棒呢个呢有咧就识咗好多年噶，就佢去即系同我一齐去嘅，啊即系唔话得啦，就佢可以证明啊，系啊，陈景辉又叫我咩后补绝食啊，上大台讲嘅又后补啊，话我唔够江湖地位，佢知啊呢啲冚棒啊。咁啊，真系多谢。 食都可以后补，读咗佢。 吓， 我听到都真系，我听到就吓乜绝食都可以排队咁。 系啊，话你喂，你江门地位不足，屌你老尾真系离捻谱嘅人。 咁样样，咁就 咪依我唔会绝食嘅，话俾你听啊。喂，阿 Ivan， 我唔会绝食，我依家咁瘦咧，唔使绝食，食多啲嘅。 我哋再绝食真系唔掂啊！我都好瘦嘅，因为 真系 系啊， 系嘛？喂，你喺台湾嗰度嘅生活系点样啊？你依家成日去坐火车、啊，见你啊嘛？ 诶，台湾啊，唔好讲啦，其实就真系上咗贼船啦。当年考完 BSE 就咁啊，话走去台湾读。 喂，你要同呢啲有喂 怪事啦？ 可唔可以告诫下啲？又如果考完 DSE 去唔去台湾好咧？咁即系。 哎，我又觉得真係千祈唔好去啊，你喺香港呢，你点都系你自己地方㗎嘛，大家自己有讲粤语㗎嘛。 系、粤语系啊系啊。 一定好相处啲啦，同埋就系、是、日日都返屋企见到屋企人啦。 系。 我而家真系成日见唔到屋企人都好孤独㗎。 话有啲乡愁啊，会唔会啊？ 梗系乡愁啦，我呢度其实就冇乜老友嘅，讲实在就。 你嗰几个老友唔系喺台湾嘅咩？你嗰啲老友啊，众人啊，嗰啲 Edwin 啊，嗰啲唔喺台湾噶， 全部香港噶嘛， 香港 嘅。我想帮阿众人讲下嘢噶啦，帮佢。 哦。 不过讲翻我啲 part 先啦，咁其实即系我自己当时咧就即系，其实而家就都做紧嘅，成日咧就啲中学咧就喺度宣传，一系就叫你翻大陆读，一系就叫你去台湾读咁样样嘅，讲到点样天上有地下无啊坤。困鸠你过去，去到你发现你即系，唉，好多嘢都中伏咯，只可以讲。 都中伏咧，佢呃你啲台湾妹好靓，跟住去到唔系。 佢讲咩？嗰度好鬼方便啊！又话点样样啲人点样人情味啊？咁样样啊嘛。咁我嚟到见得，我就觉得而家我见尽晒所有大小奇形怪事咧，我觉得唉有鬼人情味咩？收皮啦！ 系咩咁差咩？台湾系喂咁，即系去旅行就好过去读书喎，系咪啊？ 喂，去旅行你俾钱佢使啊嘛？ 哦，喂，咁你有冇搵啲喂？你有冇搵啲台湾妹去倾诉下咁啊？ 唉，搵唔到喎、 啊。你搵唔到，唔怪得冇人情味啦 ，Ivan。你搵翻，搵翻件台妹，咁你先至即系系嘛？咁你乜嘢乡愁都冇晒，话俾你听，唔翻嚟添啊！ 啊，我中意假妹嗰啲多噶喎，泡菜嗰啲多噶喎。 泡菜嗰啲好中意假噶喎，块面甩噶喎，会个鼻。 咁唔知啦，真系对得啲台湾友内又有少少话粉细十足添啊，有时真系啊，好容易燥底啊，个人都。 系唔系台湾嗰啲歌几好听啊？邓丽君啊咁样。 系咩？诶、哎，嗰啲上一代啦，而家呢一代就戆戆鸠鸠咁啦。 唔系，依家呢一代有啊咩噶？有啊蔡依林噶。 有咩啊？ 依家有啊蔡依林噶嘛？ 哦、 你识唔识 啊？ 你识唔识呢个好靓女噶、 啊？哦，你知道。有时几年前噶呢啲，据我所知道。 几年前嘅咩呢啲？喂，阿太后好似话你讲嘢啊？佢话台湾人一定有人情味过香港。 系咩？哎，大镬！俾啲咁重量级嘅人物，哎，大镬！今铺都大镬。 讲嘢。 其实我觉得即系个个人啲观点啊，嗰啲可能或者际遇唔同咯。咁我或者我认我嚟到台湾嗰阵都系得17岁，咁嗰阵时即系啲老气都即系唔系老气。即系年少不更事咧，咁啊下下就同人顶到闲，咁跟住又俾人哋唱衰啦，喺学校入面又有老作啦，话我系老体狂啊，话乜乜柒柒屈鸠我啦，咁啲台湾妹梗系怕捻咗我啦。 你整支台湾歌俾你听 啊？唔使啊，唉，真系惊惊地啊！因为我而家即系翻到香港见到嗰样嘢，台湾就开 台湾 咪又走啊！但系 整首将梅花俾你听先。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冰雪风雨它都不怕，它是我的国花。哇，呢啲就台湾歌啊嘛。 我知啊，呢啲都好耐啦。不过我中意听红歌多啲嘅。 红歌啊，你想听边红歌？喂，大佬，你台湾又听红歌？ 我系咁噶，我中意有时隔篱屋嗰条友打机喺度鸠嗌鸠剩，我播红歌炸翻佢噶，斗炸噶。 你听咩？你播咩红歌俾你听啊？ 咩红歌啊？大陆嗰啲咪咩歌唱祖国啊嗰啲咯，东方红嗰啲咯。 啊，五线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哇，呢啲真系好经典喎、 啊， 系咪啊？ 系啊，呢啲真系。系啊，有时真系，因为我屋企背景都系亲中嘅，咁 亲中， 系啦、啊，即系我自己就本土啲啦，但系我屋企长辈都系，唉，我哋中国人嚟嘅，乜乜柒柒咁，即系有时我间唔中都接触到呢啲嘢，喂，好激昂喎、啊，喂呢啲歌，系啊， 喂，咁你阿妈会，咁你阿妈会觉得，喂，你阿妈同你老豆会觉得，阿邓丽君呢个好听啲，定郭兰英嗰啲好听啲咧吓？ 咁我真係唔知喎，呢啲咁上一代嗰啲嗰啲嘢，真係 喂，仲丑 唔係好？ 我的祖国有冇听过啊？吓， 哇！我的祖国 系啊，要好出名啊！嗱，冇听过，冇听过啊！ 咦，咁睇嚟我都入世未深。 唔系你冇听过咧，你叫你老豆唔好认自己中国人啊！呢啲系嘛？嗱，听下呢啲要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小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冇啦，意气激昂，唉，佢俾阿动人踢爆，我系中意听潮鲜音乐，唉，真系。 唔系我都唔识啊，大佬，你讲个潮鲜嘅名著。 嗰啲朝鮮嗰啲都激昂嘅，我一即係唉，共產黨嗰啲中共人哋唔係好中意啊嘛，咁啊朝鮮嗰啲研究下咯。 唔係你聽我嗰啲話係咪真係好激昂？喂，尤其是我最中意一首叫做《國際歌》，你一唱唱下咧，我即係上咗癮啦，又要即係你明唔明啊？喺度要唱埋。 係喎，有嗰首喎、 啊。國際歌最正啊！長毛都冇我唱啊，冇聽話俾你聽，唔識唱呢條友。國際歌第一句係咩啊？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啊斗争！哇，好鬼激昂啊，真系，唉，一日上唱。 唉，哇，我见到益友都有啲反应喎，啲留言咁。 唉，咁啊，多谢你电话先。 我唔系共产党嘅，屌，即系中意听过啲歌啫。 唉， 哎呀，听歌又唔代表要撑佢嘅。 唉，听下啫，唱下啫。好。 唉，真系。 喂，咁啊。 所以点啊？ 你仲有冇咩补充添啊 ，Ivan？ 有啊，就係呢阿仲人佢尋日打電話嚟又話俾阿陳雲根冇飯喎，咁就諗住講下囉。 好啊你講下啦，快啲。 因為阿仲人呢就係、是、佢最近有份新工呢，就係、是、做嗰啲站務助理嘅喺酒吧。咁佢阿陳雲根又無啦啦又喺佢 Facebook 度講乜乜 Q 嘢，咩啲站務助理就咩有報應啊，又黃天擊殺嗰啲，咁咪令佢唔開心囉。 佢唔俾傷殘人士上車咩？嗰陣時係 唔係話咩九龍塘有個咩嗰啲即係港鐵嘅站務助理呢，就有啲唔知有啲咩傳染病，咁跟住陳文根又喺度落井下石啊，咁樣樣咯。 陳文根係咪個老人偷走咗？ 呢個老人偷走咗。呢、这个老人偷走咗。 依家北區醫院有个死者个脑唔见咗。哇！你冇睇新聞，可能陳雲根都係咁上下，活體取腦大佬。 即係無啦啦，我覺得佢哋嗰啲有啲歪理真係好鬼離譜咯，又話講到人哋咩咩同納税定乜乜鬼嘢嗰啲一鳩樣啊嘛，講到咁離譜，我覺得有冇誇張啊，大佬？人哋有車站別對啫， 有車站唔俾腦殘人士。脑残人士上车正常啦，脑残有机系吓。 哦，即系嗰阵咁啊，纯粹讲下啦。咁佢又话人哋咩阻住地球转啊嘛，其实又中回力镖啦。咁佢热狗嗰两件喺铜锣湾挡巴士， 挡巴士嗰、那个啊，嗰、那个仲衰系嘛？好，喂，Ivan， 喂，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嗰个即系差唔多冇点数啦，去入钱。 喂，再補充多一句，其實我又唔係喺台灣，唔係冇交際嘅，都有啲朋友嘅。不過就講起即係唱歌嗰啲就咩啫，我變咗益友好反感嗰啲流，咁啊澄清翻，我都唔係 好啊。喂，多謝你電話啊，真係差唔多冇錢啦，我哋。OK， 好啊， 多謝你先 ，Ivan。 好啦、啊，嗯。 OK， 多謝你電話，嗯，拜拜。咪依家真係得翻個幾人錢。啊！咁啊，唔好意思啊，我哋讲到呢度先啦，下次再打俾你啊 ，Ivan。咪因为咧，依家做咗一节目入钱好麻烦，我攞张卡出嚟，屌左揿右揿。好啦，依家咧就打俾下一位益友啦，吓、啊，咪好开心嘅，听到佢喺台湾嘅电话吓、啊，几位老友咁样。好，睇下呢位益友系点称呼先吓、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噶啦。睇下先，诶、哎，系咪唔通呢？可能系都唔定喎。 你已经被接通。 系、哎、啦，唔通嘅，咁好啦，下一位啦。咁我争取时间吓，喂，有啲益友又叫我，即系睇下听日赛马有冇咩讲，我一阵间都有少少啦，赛马嗰啲。 喂，唔中唔好闹我。上次咧，好彩咧，我系讲翻赛马先啦，做做户。有一次我咪话凌晨做节目嘅， 系。 咁我拣两只，咁嗰两只咧，我仲好意思同人讲话，喂，呢两只咧都好热噶啦，买 win 啦。咁，哎，点知就两只都跑第二。嗱，所以咧唔好嚣张啊，即系喺个节目。 反正你冇留底。 啊，唔系，嗰冇留底咧，系我都同人讲咧，话嗰集咧就唔会留底，因为咧。就都系纯粹乱噏啫，同埋即系喺度试机啫。嗰晚夜晚喺日本，咁啊，即系总之两者都跑第二吓。咁、啊、但系嗰晚好少益又中伏啫，又冇乜人听。凌晨五点，咁但系我一阵间嗰两只都系买 pace 好啦，我嚟讲清楚。咁跑第二咧就即系好抌春噶啦嘛。一阵间讲埋啊吓，一阵讲埋啊。依家我哋就喂有个益友叫庄明坚。佢再讲就反面喎，佢就要同我益友，喂，我系唱下歌啫吓， 唔使咁认真。 咁我成日唱噶，其实嗰啲红歌吓，成日都唱噶，我哋系。好，电话接通咗啦，早晨，点称呼啊？ 叫我博士啊。 系博士，你好， 博 士。 你头先系咪讲紧浸大嗰单嘢？ 系啊，系啊，系啊，请讲啊。 咁因为都想讲下咧，因为轮浸大完咗之后咧，就轮到港大都要补选呢个学生会啦。 系啊，我知啊，依家挂晒嗰啲二奶架出嚟啦，都佢哋有宣传嘅。 系啊，咁浸大就唔好投啦。咁我就希望如果呢度而家仲有几多人听紧啊？ 依家仲有我哋有千几位益友啊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加埋。 我相信应该都有啲系ConU 嘅同学仔益友嘅。 ConU 我都系依家为啲阿博士啊，我都系。 系。咁我都希望啊城区啊咁多位益友都系咯。 唔系假噶，大佬 Billy 都听紧噶，真系港大 ConU 噶，系。 系啊，因为我咁我都系一个普通学生，咁我 唔系假火咩啊？ 有心啦。 阿博士，你系 ConU 嘅学生啊？ 系啊系啊， 哦，喂，依家我系想问你，喂，其实嗰两个依家嗰啲补选嗰啲咧，系乜头乜路嗰啲人啊，唔系好识佢，因为你简单介绍下得唔得啊？ 吓，咁其实我都唔系即系话好熟嘅，但我就知道佢哋就真系唔似浸大咁咯，即系佢哋都系冇政治联系嘅，咁呢个都真系嘅。 哦，你识佢？你识佢哋噶？ 一两个咯。 哦，你识边个？识嗰个候选个会长啊？ 呢、這个就唔方便讲啦。 哦，喂，佢叫咩名字？候选依家嗰个会长叫咩名字啊？我唔记得咗添。 姓黄嘅咯。 黄乜嘢先得噶？ 黄晴峰 啊。黄晴峰系啊系，因为我记得佢个名咧，又点解咁有印象咧？就因为点解转咗问你？就系因为咧，呢黄晴峰以前中大有一个叫黄晴峰噶，不过唔系嗰个黄，嗰个系三画黄。吓 啊，可能。可能呢个名字比较普通啲啩， 好普通咁，但系嗰个黄晴峰咧就是、左翼分子嚟嘅 ，OK， 咁我都唔话佢左交啦。 唔系咁中大点都会多啲嘅，我谂。 啊，那个中大嘅，所以呢个 Hong Kong U 嘅又唔同。喂，咁佢嗰啲政治嘅取态系点样啊？你同我哋简单介绍下。 因为我都系睇翻学院嗰啲报道啦，咁、啊、我见佢哋都系即系正路。本土即系佢哋都或者本土派咯，即系起码就唔会话重返学联啊。 啊，唔系重返学联就得噶啦，系咁啊可以投噶啦，呢啲真系。 系啊，咁同埋佢哋就觉得都几有心，即系都会搞，即系想搞好件事。不过有样嘢就想讲咧，就系佢仲有一个人选噶嘛，即系嗰啲咩普选评议员嗰啲咧， 系 有你知唔知？即系嗰啲即系好嗰啲评议员嗰啲啦吓，即系嗰个我就想呼吁咁多位，就真系千祈唔好投俾佢咯。 边系评议员啊？ 系因为嗰、那个架构就几复杂下嘅，但呢个就普选嗰个版本嘅咯。 系 嗰、那个咧就因为我见咧，佢就好戇鳩咯，佢就话自己系罗志光咧，即系话自己系个政治光谱系中间偏泛民咯。即系我觉得其实今日我哋都如果我哋都投一个话自己系泛民。意向嘅人嘅话， 嗰、那个系咩名字啊？你话唔好投嗰个人系叫咩名字啊？ 得嗰个普选评议员咧，姓叫许权耀啊，就好啦戆鸠噶，睇佢啲报道。 许权耀啊，咁唔好投啦呢、這个，我都唔识佢横掂。 即系系，不过即系呼吁翻俾啲 ConU 嘅同学仔啊，即系 即係點會仲有人話自己咧？羅志光係民主派已經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咯嘛。 咪羅志光民主派咧？咁劉光華都係啦，屌劉光華港同盟添㗎，係有支聯會嘅創會成員。 嗰啲咩李華明咧賣香腸嗰啲，你都去。 直頭要將阿劉光華都拼入埋翻去民主派嗰邊啦。如果羅志光係，劉光華啫唔係啊？刘光华绝对系啦，民建联都系啦，民建联都系民主两个字，咁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啊嘛， 系啊， 咁不如 佢，我觉得呢一样嘢即系佢最衰嘅就系咧，佢就佢好似讲大话，就话即系点解唔去嗰啲康会，就话要参加啲咩活动，但之后后屘就俾啲学院嗰啲踢爆咗，就话其实就冇嗰个活动嘅，佢交屈出嚟嘅啫，咁我觉得你咁样， 咁肉酸。 我點樣投俾你？其實得你唔去都冇所謂，因為有啲獅子前幾年啲莊都話唔去嗰啲抗會嘅，但 係啊，我贊成啊，唔好去係唔去咪唔去咯。 見仁見智啦，我覺得。但係咧，你一定要大大方方咁同選民講話點解自己唔去，而唔喺度點樣講個大話出嚟咧？即係你咁樣未上任就欺騙緊同學，咁我點解仲投俾你咧？ 哦，咁啊同意啊，真係。 哎呀，真係好有問題啊！所以因為我覺得嗱，廣大呢個就複雜過 BU 一啲啊，因為你 BU 索性叫人唔好投就得啦嘛。但如果你廣大咁做就攬炒噶啦嘛。我始終都唔想，譬如話係啦，即係呢個正正常常話佢係支持本土理念嘅莊都會冧，即係都選唔到啦。所以希望就、但呢個時候我都即係選民又即係啲白痴嘅。 咁唔好咁講嗱，呢啲咧唔好咁樣講，因為第一咧，你就個選舉都未曾。是那个投票是下个礼拜嘛，我记得是他们有宣传的，我都有见到。咁你又唔好话啲选民白痴，唔系人哋唔投啊。 见到系咁多年嚟嘅经验都系，好多就一次过全部剔晒唔得咯。即系投，佢投都偷笑啦。其实补选，因为其实而家都差唔多系考试嘅。 石尾啦，系啦，石尾啦。 系啊，因为都未必好多人投票噶啦，即系想已经好难。但如果即系仲叫啲人你投呢个好难，唔投呢个好，即系我都有啲困难啦。所以就特登上票啊，打上嚟，系啦，呼吁下大家要做策略性投票。 即系总之姓许嗰个又唔好投，其他可以投。 系啊，佢哋做聪明选民啊，即系 好似聪明选民。咪希望佢哋系会，希望佢哋系会即系当选啦，系嘛 ？Hong Kong U 就吓。 系咯，因为其实经历咗 BU， 即系其实都系好可以话险过剃头啦，我觉得系。 喂，当然系好险啦，当初我嗰个情况都系唔乐观噶，其实我哋 系啊，即系咁争零点几个巴仙，其实数紧可能系十几人嘅啫。 唔系，嗰个争都争几廿人噶，阿博士争几廿人嘅。 但系咧，就如果话， 但系问嘅系 讲一讲。即系可能朝住嗰度已经， 所以我哋咪 咁就上到噶啦。 阿博士，所以我哋咪要更加之要落力啲去咩咯？叫啲益友话唔好去，冇捻去，即系一定要不信任。那个策略系有用噶，喺嗰一个位系，你同唔同意先？系咪凑效先？今次嗱，冇呃人嘅，系咪先？ 系，因为同埋佢宪章都系有，即系嗰个当选嘅门槛都系有啲问题啊！我都觉得系，即系你冇理由，即系我都好奇怪啊！点解我投咗票？唔贊成你，但反而令到你當選，即係我覺得，譬如鎮辦嘅同學都諗下嗰度使唔使改一改咯。 改改嗰啲佢哋自己啲同學仔諗噶啦，我總之打贏今次先。 研究下咯。 咪 City 都係咁噶咋？你知唔知啊 ？City 都係咁噶，有一屆有一條友叫朱國智啊。 咪係啊，係啊，我記得啊。 嚇、啊，你記得啦。 我好似4%啊嘛，佢個不信任係。 係啊，有咁少咁咪傻，所以嗰啲我咪俾我狂屌咯，嗰啲友咪你唔投咪即係佢已經係收皮咯，你投佢你即係玩鳩自己係嘛？ 冇錯，係因為我哋見到因為你而家其實都之前 Conju 都話要斷莊咁就係噶啦嘛，都係可以話係。臨危受命啊，咁樣做出嚟就我唔知啦。但我覺得就因為人事，你香港大學你一定要堅守住，你即係好歧視都係咁講嘅。 啊， 啲人睇抗議嘅啫嘛，你一定要做好。 我冇藍血，我覺得冇咁樣咁藍血去講係。 即係唔係話藍血啦？但我覺得因為即係最有嗰個代表性嘅。即始终唔系港大就系中大啦。 咪呢啲咧，唔系你可以咁样咧，私底下讲，你公开咁样讲唔系咁好。你公开咁样讲，我又好尴尬。 间团都唔好噶啦，不过真系。 系咪？即系你咁样讲，我好尴尬。我唔通咁样公开认同你咩？咁讲，当然我觉得系啦，系咪？即系啲报纸啊咩都系登。 反映个人意见啦，唔代表本土台立场啦。 系，我都明白咧，即系啲报纸都系登 Hong Kong U 嘅一啲嘢。即系我唔系，其实我都其实喺个节目嗰度讲过嘅。 即系我都系话 City 嗰啲学生会咧搞咩罢课，我话 Hong Kong U 都搞唔到，咁唔通你 City 搞到咩？其实我都系嗰个意思同你差唔多嘅啫，系，其实我都有表达过一啲类似嘅意见嘅，系，哥冇你讲咁直接啦吓。 咁我唔同你啊嘛，咁我博士嚟啫， 唔紧要嘅吓，你可以照讲。 系啦，听到你头先譬如讲咗 PSC 嗰啲啊，我都 吓 啊有啲想讲。其实你知唔知今年其实已经整翻个范文，但都系好有问题嘅。 佢有十几篇嘅，但系佢唔系好似以前我哋咁背噶。 系啊，系啊，但因为佢其实佢整翻三成嘅啫嘛， 冇用噶。 奇怪， 嗱， 点解 阿博士 背咗三成？ 嗰阵时我哋时间咁样，我哋点咧？我哋嗰个中文字咧考两份卷，其中一份卷咧就考嗰啲范文吓，五十百分之五十嘅占，咁嗰百分之另外嗰百分之五十就作文啊、K 卡啦。喂，我哋嗰阵时起码有百分之五十啊，系可以喺你屋企嗰度预备，系俾嗱嗰阵时我哋有两年中四、中五就系读呢个会考噶嘛。 系啊， 两年时间俾你背十二篇文啊，你都冇点会背唔到啊，大佬系咪啊？背唔到又你烂袋一样，一定系。喂，背两年时间背十二篇文，啲题目又俾埋你。嗰阵时有本书噶，叫做唔知咩精读噶。我哋嗰阵时系即系精读咧，佢就出晒嗰啲题目。个会考嘅题目一定系喺里边嗰度揾出嚟嘅，唔会有特章嘅，唔会有啲佢即系破格嘅嘢问嘅，问嚟问去都系嗰啲嘅。咁啊好咯，对啲学生又好。你学生务求都系考试咧，或者求分数啫嘛。哎，佢俾埋个题目你，咁点何乐不为啫？啲人亂咁反對，應反嘅你唔反，呢啲又唔應該反對啦，俾足時間你喺屋企預備㗎啦，打少次飛機都背到啦。 唔係，咁我諗學生就唔會咁。 唔係㗎，係打飛機會影響嗰個記憶力㗎，係真係。 眼瞓啊嘛，同埋。 真係打少次飛機就背到啦，十幾篇文。 係啊，即係睇。一路聽神區咧，一路温咧，好有效咯。其實我當年我都係聽住你個台 係 分處噶。 你邊年邊年考試啊？ 我聽噶，不過我冇打，我嗰陣時冇打嘅。 哇！你嗰陣時係邊邊啊？仲喺高登嘅年代定係 Facebook 啦？已經 未係高登嘅年代，應該都畢咗業噶咯。係周庭嗰年咧。 周庭嗰年即係好耐咯，係咪？係冇好耐，好耐噶啦。 哇！咁又唔係係你。嗰陣時候咪同阿羅冠聰咪嗰日開 live 嘅咩分享考生咪放榜當年牛 頭。哦，嗰陣時已經係 Facebook 噶啦，咁樣係 Facebook 噶啦。 係啊，係 啊，係啊 ，Facebook 噶啦。 後噶啦，係啊，嗰陣時都好經典，我記得。 係，多謝。 聽翻嗰陣時嗰啲錄音，我都好笑。係啊，聽到你唱譬如 Richard Billy 係有冇啲歌，我都覺得哦，即 係 Richard Billy 好好笑。嗰啲希望你又唔好介意啦，咁多粗口啊或者咸嘢啊。 唔会，哎，我都呢啲都听过，以前都听过㗎嘛，即係唱 K 可能都会唱㗎嘛。 唱 K 直头要点唱添啦，点名啊话今天係唱咸版。 咸冰凉嗰啲歌呢唱唱下呢就会唱咗㗎啦，唔记得咗原本嗰句啊。 咪任凭谁来定初对。 係啊，最后加版本添啊。 啊，嗰啲好经典㗎，都咸歌改到吓。咁希望你嗰个老友就赢啦。 不如啊，我打完呢个电话之后，你可唔可以唱一唱？ 你想唱咩啊？又系都系嗰啲噶啦，唔如爱妹妹个 Lin 嗰啲啊，系嘛？ 啊，段背话今天好啊，不如等阵收咗线之后你唱啦。 哦，好啊，好啊，系咁啊，多谢晒你电话。 咁啊，剪报先啦 吓。OK， 好，拜拜。 拜拜。 好啊，咁我哋听下一位益友啦。佢叫你唱咸歌喎。咪有个吉田麻也又喺度串我，又话听神区做广大帮，我都唔系广大帮嗰个一份子，广大帮系汪俊嗰班友，呢个关我鬼事咩？讲咩大帮？ 你老友嚟？ 广大帮冇受我去加入啊，乱咁噏。喂，早晨。 喂喂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啊，我系阿神区啊，同埋呢个阿租租。 喂，法国佬啊，认得你啊，系咪法国佬？ 你认得我把声系嘛？ 啊，系啦，喂，一讲就知啊。 你冇计啊 ，Facebook 俾人禁捻咗言 N 次啊。 禁言三十日，再三十日，唉。 又三十日，又三十日啦，几多个三十日我都唔记得咗咯。 好耐都冇见过你个即系发言啊！嗰阵时我仲喺 IG 嗰度揾你添，屌真系。 你 I G 嗰度俾咗个短信我，咁我都同佢讲咗，我话我有睇，我有听你节目嘅，我对上个礼拜啱啱佢屌咗我。 唔肯派錢咧，我想打你媽上嚟狂屌啦！唔係因為咧，因為咧，我就記得我冇 unfollow 你噶嘛，但係你一段時間咧，我喺 Facebook 嘅 news feed 又見唔到你，好似失咗聯咁啊！跟住咧，我 嗱星啊，繼續 講，繼續講。唔係我又喺咩成長嗰度又見到你 online 喎，所以我咪即係揾你咯。 係啊，咁你。咁跟住我都答我有啲朋友佢可能 PM 到你咁我咪同你报返个平安喂恭喜喂啊喂同阿祖祖 say 声 hi 先啊辛苦祖祖啊今晚啊喂恭喜神區日報還空復航 唔係又執返啦依家執咗。 係咪啊你真係啊癲狗又復航你又復航。真系犀利啊！真系，恭喜你先，真系。 多谢多谢。 几个礼拜都谷紧你啦，喂，又冇，屌你老母，唔谂派钱已经开始屌啦，惊想打你，系咪先？ 吓，系啊，系啊。 咁系啊，咁跟住屌啲泛民嗰啲补选嗰啲又想屌，不过就冇计啊，几次接唔到，系咪先？咁今日，唉，咁啊，今日接到咁啊，点啊？唉，都系讲啦，补好。都是同返啲益友啦咁啲益友都见到我好少出。其实我 Facebook 开返㗎啦已经。 是啊、 我发到现㗎啦。但係呢有我发觉係有班人呢帮撚住我 Facebook 啊。 点解呢即係佢係咁投诉你啊 总之我一禁完言我求其讲一句嘢咁可能 text 咁样啦。 是啊、 跟住佢可能佢已经帮住咗 Facebook 啦佢见到我 Facebook 一喐即係我禁完言啦。 是啊、 佢就即刻抄返我 N 年前嗰啲言论啦。 哦。 即系可能我有一句嘢讲，我大陆閪咁样， 吓、 啊，咁就系嗰句大陆閪噶啦， 吓、 啊，系啊，咁跟住 Facebook 咪俾嗰个俾回拎我揿入去，我对上一次俾人禁言咧，嗰、那个 post 咧就系、是、咧，就系、是、大陆唔知话KFC 定点样撤出大陆点样咧，即系总 KFC 嘅失新闻嚟嘅，家乡嘅新闻， 系， 咁我嗰个 post 嗰一句嘢咧，嗰、那个 statement 咧就讲咧就系话。广东人做鸡有好捻做一种方法， 跟住就俾人禁言啦。 系咁，我跟住就系嗰个 post 禁捻咗言，我屌佢老母黐紧线。 哦， 喂，嗰个真系屌言系严重以言入罪啊，大佬。咁广东人做鸡真系有好捻做一种方法噶嘛？屌你又有盐焗鸡，又有豉油鸡，系咪先？ 唔系嘅，依家佢唔俾你咁样讲噶啦，佢成日好似去即系。咪有啲人望住你个 Facebook 咧，你大捻镬啲，佢将你所有嗰啲、 啊、 所有嗰啲牵涉到有相关言论嘅咧，都拎佢逐个举报咧，咁你就好捻大镬噶啦。 冇啊，所以依家我个 Facebook 喐得翻，我都唔喐住啊。我费事佢又举报我，阵间啲 friend PM 我又回唔到。 佢最惨系咩啊？ 最惨 Facebook 个就系咁衰啦。佢最惨佢唔俾你出 post 就算啦，佢唔俾你倾偈喎。 屌你谂啊，系啊，好捻惨啊！嗱，所以即系同啲益友讲声先啦。有阵时我俾人禁咗言咧，我系睇完你个 post 我回唔捻噶。咁、 啊、 我又唔想好似即系好冇礼貌咁，只睇唔回，好捻冇礼貌噶嘛。啲手指公俾过噶嘛，我哋呢啲。 咪就但就覆唔捻到都好惨噶。你即系斋睇咯，可以。佢俾你睇。 系啊， 就唔俾你覆咯。 系咁 吓， 系啊。佢、啊、最捻惨一样嘢咧。因为我另外仲有个 Facebook account 噶嘛，咁点解我个用唔搵到咧？ 吓， 因为我两个 Facebook account 都系用同一个电话 number 做认证啊。 哦， 佢系直头搞埋认证嗰个 number。 咁啊，连坐法啦，哎呀！ 哇，真系好大镬，系啊，连坐法啊，屌你，所以一个捻样要去屌你，我能赔几多几只噶？赔五兆啊？ 吓， 赔几钱啊？可能要，系嘛？依家阿朱喺白鸽个捻样啊？ 吓， 佢要。佢话依家屌，如果全部 cam 到尽嘅，好似屌赔到破产啊嘛，好似要赔五兆，唔记得咗，定五百亿啊？ 咁啊，都有排去赔噶啦。 系啊，抵捻你死啊！你继续啦，我可能都几个啫嘛，我依家我唔得闲去攞咗个电话 number 开翻个普通 account 就咁，有时同啲朋友通下信啊，玩啲植物相啊嗰啲捻走噶啦，依家边有得搞啊？系咪先？ 好啊！佢依家所以你依家开多个咧，就唔好用同一个电话去认证嘅，咁啊好啲。 咁唔用啊！屌你，同一个电话number一封我通三个。 系啊，大佬翘起你啊，好惨噶！ 唉，惨噶！依家屌你，几次都已经 喂，有陣時咧，即係谷撚起咧，真係話嗱咁我講翻少少，即係依家冇 Facebook， 即係幾乎喺 Facebook 發唔到言咁樣樣咯。 嚇！ 哇，真係你會發覺好撚依喺 Facebook 噶個人。 嚇！ 即係有陣時屌你諗可能啊，屌你諗乜個的士佬咁撚閪一 cut 過嚟嘅，上 Facebook 寫撚衰佢先啊！諗下喺 Facebook 咁撚 好。唔係，你開多個 page 啊嘛，發覺佬。 系嘛？ 系啊。 咁当然啦，唔系咁我讲紧个问题就话、是，喂，依赖咗啊。 吓，依赖咗嘛？ 系啊，依赖咗 Facebook 依一样嘢。 但你因为咧，你其他嗰啲平台咧就唔啱我哋去用嘅，啲 Snapchat 嗰啲，因为佢冇得留底嘅，佢24小时自动咧就冇得睇啦。 你冇计啦，你礼拜四定系上个礼拜郁文都讲紧过啦，佢话你冇计啦，佢嗰个平台咁啊真系好用噶嘛。 系真系好用你。你比如话依家有班嗰啲三角友，即系同阿鸠达啊，同阿陈文根又反咗面嗰班三角友，咪又移民咗咁，佢哋就话唔用 Facebook 走咗去第度，咪即刻冇晒影响力噶啦， 系嘛？咁 系啊，即刻走。 即系冇办法咯，局啊， 局用啊系。 俾阿朱喺八达链啦，做春台嘅依家。 咁都唔系嘅，我哋都冇俾钱，我哋成日滥用佢网络资源。滥 用呢个真系冇谂俾钱。咁你嬲啲卵样话你买，啲卵样话你买礼啊嘛！ 我想鬼买礼咪咁多亿友听仲买礼， 我都未见过啲巴基斯坦饼嘅亿友。 咪咯，喂，我哋再买礼就成万个噶啦，唔使买噶啦。 屌你谂，你一买礼就会有个巴基斯坦阿爹啲买啲布丁就喺你 度。系啊，你咪噶，好简单，嗰啲咩阿里啊，咩嗰啲咪全部出晒嚟，嗰啲阿里巴巴咪出晒嚟，点会有可能啊？全部都是唐人， 八与四十个大道齐捻晒，系 嘛？唉，我全唐人，全真人，我哋挑真系。 啊，喂，讲少少，喂，翻炒翻啦，唔捻派钱嗰样嘢真系。 吓吓，你冇有冇你 谷捻气？ 你冇得攞咩？嗰4000蚊？ 吓？ 你有冇得攞？ 屌你啦！有阵时啲嘢唔系咁够样啊，唔系话四唔四千蚊嘅问题。 吓吓吓！ 真系，喂，依家早排都唔知真定假報道啦，又話有一個人單一個名屌到退稅100亿啊，話唔知真定假啦，真係 嚇， 係咪先？咁都唔好講咁樣。喂，即係你都屌緊過啦，就係話喂，如果啊退稅啊退得超過10000蚊嗰啲人啊，本身屌你乜都 哦，咁咪即係定有經濟能力㗎啦，係係啊係啊， 係啊，屌你老味該，咁點解唔係屌啊？喂，最撚公平啊，每人10000 嚇。 是不是先？喂，新移民的未等住7年的咪5000咯，那些是不是先？ 是啊是啊是啊，最好学澳门咁派得噶啦。澳门点派我哋咁派？ 是啊， 最好噶啦。 澳门嗰啲咪得咯。 是啊，唔使谂噶我哋。 金券，呢个现金券，依家屌都嘥鸠气嘅，最捻惨有喂有啲喂香港人咧，有啲人咁捻自私，即系同你讲，其实唔捻指个政府系咁捻样，同埋啲民主党你咁捻样。其实我根本嗰啲人嗰啲质素根本有问题啦。到老尾，我听得最捻多嘅咧，就最捻隐意嘅咧，即系关于派钱嗰啲咧。有啲人咧，本身咧可能4-5万蚊一个月咁捻样，咁佢年尾交税梗系交得多噶啦。一定10000噶嗰啲。喂，嗰啲人屌你老母，嗰啲人喺度屌我话点解唔系退税最捻公平？我屌你老母，你个臭街，你哋出10000蚊一个月，屌你到时你屌你年年都交20000蚊税，屌交佢都交10万-80万蚊税嘅，咁你又梗系想退啦，大佬，系咪先？ 有佢着数嘛？ 屌你老母，咁揸车嗰啲点算啊？的士佬嗰啲冇捻得退喎，咁样样。 吓， 4000蚊我都有噶，但唔系咁捻样计噶嘛啲数，真系唔知啊！你香港人。 好，又好惨噶，咁样派法。 唉、哎，真系屌你老尾！咁我喂唔阻其他人啦，迟下今晚都屌够民主党咯。咁热狗啲我费得切提啦，热狗啲提都费得切提啊！真系屌你， 唔系噶喂， 系啊，神区同埋都做你咁样有心机继续等住。 唔系噶，热狗啲要迟啲啦，佢哋一差唔多选举咧，要揾翻你出嚟咧坐阵嘅，要真系，咪真系要靠你去，都系要靠你去嗰、那个即系 remind 翻我哋嗰啲记忆噶嘛，好多嘢。 哦，都好啊，都好啊！ 你唔好喂，你唔好觉得已经完成任务，发觉佬， 唔系咁又系喎。你老乜你都知真嘅，喂，你唔好话啲咩民主派支持者啦，连本土派都好啦，冇记性嘅，屌你老味个閪！ 梗系啦，喂，你知唔知啊？啲人啊， 你如果唔提佢咧，屌你咪走甩咗一件，即系做区议员咁都唔捻好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虽然机会低啲， 嗱好捻简，好捻简单啫。吓，嗱唔捻使同佢哋打对台噶，帮佢哋，帮我哋屌票。 哦，系啦， 你最捻紧要立份咗俾两个锦囊你。 系， 我唔捻知到时会唔会死捻咗，或者电话都咁捻埋啊嘛？俾个锦囊你，临选举前就系咁帮热狗屌票就得噶啦。 即系逐家逐户敲门 喺个楼下，喺个楼下，经理就叫个阿爸，屌你老母啊！你手指公民就屌你老母臭系啊！阿爸，系咪先？咁你斯文啲咪，哎扑街阿伯，啲唔臭啊！啲死全家咁样得咯。 一定要投射冷门，哎，唔投就斩你冚家咁啊！屌你老味真 系，屌你老味真系俾你个锦囊你哋啊！喂！唔 做 其他 嘢有，好、哦、喂，多谢你电话啊，阿辉国佬。O、okay、K， 再讲多句，开多啲台啊，大佬，屌你老尾真系。 咪去咗旅行啊，上个礼拜。 好啊， 好啊 ，O、okay, K，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啊，发觉好似好笑，帮手屌票啊。咁啊，喂，都系话说咧，我哋就即系当然会即系讲起热狗啦吓。 系。 即系咧，嗱。依家有啲就算學界嗰人，嗱，我哋又唔好開名講啦，係咪？因為嗰啲人我識嘅，即係通常識嘅我就唔會開名，你知道。但不吐又不快，即係一趁人少啲啦嚇。依家我哋 Facebook 仲有600+ ，YouTube 400+千零人啦，1000人啦仲。喂，真係咧學界嗰啲嘅益友咧，如果嗱你再聽我節目，喂你唔好忌諱同熱狗反面啦，大佬，佢哋已經係。喂，佢哋自己自惭形秽啊！我点样可以咁样去分析得到呢样嘢咧？点样观察到咧？中大学生会有条友，即系选嗰啲唔知咩代表会啊 ，whatever 啦，唔系选即系带装啦吓，叫林安生嗰条 Anson Lam 个肥仔咧，咁话好样衰、好丑陋嗰个嘅， 嗯， 读法律嘅 OK， 就热狗嚟嘅 Anson Lam 啊，林安生啊。就喺 Facebook 咧有一個三國人物嘅 account 叫法正，就成日笑啊甩甩啊，又笑啊鬱文啊，即系咩，即系邊啲唔中乜乜乜乜啦，即系佢專登 kick 嗰啲唔中嘅，就拎出嚟講啦，又話自己成日中啊咁啊，就叫法正，佢嗰個 Facebook account 即係屬國嗰個法正啊，所謂三國啊，咁個真身咧就 Anson Lam， 咁佢依家因為咧要即係選嗰啲唔知咩代表會啊，定咩中大嗰啲，即係總之學生組織啦。佢專登開咗一個新嘅 Facebook account 出嚟，又話要同阿聲稱要同阿周樹峰和好。咁你知佢嗰陣時成日糟質啊周樹峰啊，用啲分身又好，咩都好鬧到人哋七瓜皮噶嘛，一文不值噶嘛。咁你依家為咗去上嗰啲咁嘅所謂學生組織，你都要開一個新嘅 Facebook account， 重新 at 個中大人。屌你咩又要即係去熱狗化？即系证明你都自惭形秽啦，你都觉得热狗嘅身份对于你嗰个学生个组织系有影响啦，你都唔想俾呢个身份拖累啦，你好捻明显嘅呢样嘢系，嗱冇得呃噶，冇得拗颈嘅又系，你出嚟拗啊，咁点解唔用翻你本身嘅 account 啊？点解你要开嗰个新嘅 account 啊？林安生，即系呢啲小人物，我唔系想提佢，而系。想话俾大家听，热狗其实知丑噶，其实系丑噶，觉得呢个身份系唔系唔捻知丑噶，唔知丑佢梗要用佢嗰个啦，即系佢都觉得哇，热狗嘅身份肉鸠酸噶系会，所以你有啲人到依家呢一刻仲惧怕同热狗反面，喂我都唔怕啦，屌你咩，我都中晒箭啦，有咩都我受晒啦，基本上其实系，如果到依一刻你都仲惧怕同热狗反面。即系唔好讲我受晒，其实好多人都受过啦 ，Billy 峰又受过，周树峰又受过，陈亚明啊，好多好多受害人啦吓。但系到近排呢一排都系主要都系我俾人屌啦，即系但系依家就直头屌都冇屌啦，因为唔够你屌啦嘛，仲唔收爹咩？系咪先？咁但系你到呢一刻，你都仲惧怕同热狗反面嘅，咁我觉得你系好第一好窝囊，第二咧就真系好懦弱咯。你点样带领嗰啲学生运动啊？系嘛？ 热狗都唔敢反， 热狗唔敢反又反政府，我真唔捻信你啦，大佬！热狗你唔反，到依家呢一刻，热狗仲有啲咩爪牙？请问法政都半变啦，都唔捻咩啦，都要开个新 account 啦，林安生啱唔啱啊？好啦，好玩啊，玩嗰啲三个 account， 收工啦，系嘛？即系佢都要屌你乜知丑啦，我唔系想屌佢噶，知丑都好噶，好事嚟噶，即系唔做狗做花人啊嘛，都好噶，系嘛？即系虽然佢主要系喐过我，成日用嗰啲分身系嘛？屌你乜又话自己读法律呢啲人？读屎片啊！屌你谂乜冇证冇据屈鸠我又咩十一哥乜你想讲乜撚嘢啫？你系咪想话我衰十一啫？你咪想抹黑我？咪想诽谤我？即系你个照直讲啦，系嘛？系咪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啫？吓、啊、又唔能够胆讲，你够胆咁样诽谤我咩？林安生开埋嗰啲咪法证，冇所谓噶，够胆你就讲咯，不知所谓。即系一支丑好嘅做翻个人系嘛？不过啲人咧话俾你听啊，如果搣唔甩咧，同热狗嘅联系咧，你都冇人信佢啊！啊，佢话都同你和好得闲咬鸠你噶啦，即系啲狗性嚟噶嘛？呢啲系 可能表面同你和好，但系实际收你收紧料都唔定。 啊，冇所谓噶，我有乜所谓啫？俾你咁样啲人抹黑下、批判下，屌你有乜？你又冇证据嘅？我咪俾你讲咯，你都讲唔到噶，你讲唔服人哋噶，你有证据咩？你讲啲系事实咩？吓、啊，同埋主要啊，抹黑我衰十一嗰个咩肥閪啊，嗰、那个肥婆啊，嗰个叫咩啊？都唔记得 A 打三姑系嘛？海雅晶啊，都收捻咗皮啦。根本上啲人咧就心理变态，系嘛？喂，嗰、那个仲唔系啊？嗰、那个已经俾人起咗底啦。嗰、那个成日日日喺个网嗰度抹黑我，咪佢哋发起先嘅都冇晒啦。依家已经边个仲喺个网度企得最耐啊？嘥鸠气。喂，我唔系攞利益噶，喺个网嗰度，你嗰班友屌你乜攞唔两唔捻到钱，同二狗两唔捻到钱，咪反面咯。屌你咩叶正纯，你同二狗反面啦，嘥鸠气。因为我唔系掠钱噶，喺个网嗰度，你搞我唔掂噶，啊！搞咩啫？你想搞咩啫？一系你斩死我，系嘛？你又唔够胆，一系你要面临咩刑期？吓、啊，屌你老尾啫！所以咧，你嗰啲人又唔仲要同热狗屌你乜扮和好啊？扮乜嗰啲嘥鸠气，唔会睇你台戏啊！直头系你即系咁，连热狗你都要即系忌讳佢三分，你忌讳佢咩啫？依家都已经系收皮状态啦，日落西山啦，已经。得翻个死人郑松泰已经系倒数阶段啦，个人生嘅，都仲忌讳佢，咁都忌讳佢，咁我唔会信你噶，你搞咩学生运动都，你梗系假，你讲假话噶，即系你到咗呢个 moment 仲忌讳佢，喂嗰阵时唔同，嗰阵时我都忌讳佢三番系咪？咁依家咪讲紧2018年六月啦。四月啦，唔系六月啦，作大两个月添，督数啊， 督大数啊你， 屌你老尾真系，嗰啲有啲先反省下啦，系嘛，即系唔好开名啦，系嘛嗰啲，你应该知道我讲边个噶啦， 系我知， 屌你真系，喂你嗰个人唔系同你所谓有少少交情，有乜你交情啊？郑松泰啲人可以同你嘥鸠气啦。佢只要同佢你同佢黐埋一齐，佢系只要累鸠你 ，OK， 冇帮助噶对你系，你就自己谂下系咪啦，吓、啊，即系开名啊，识得嘅就 系咯。 但系如果知道就知道我讲边个啦，唉，真系 知 道。咁啊，有啲益友就话当打热球咧就系、是。当练兵喎、哦，唉，咁啊，你哋中意当练兵又好，当咩好啦？总之即系，喂，一个喺个网嗰度，喂，我中意发疯，系咪中意乱噏又好咩又好，你当我乱吠又好，喂，我唔系求财噶，唔好意思吓、啊，可能有啲人系咁癫，中意求气嘅，吹咩？你好难对付噶，唔好对付啦，最好就白痴噶。啲人系有喂，你唔可以喂，你唔可以即系排除一个世界有啲人系白痴，好似仇斯达呢啲咪白痴嘅呢个网度，唔捻话唔捻攞钱，中意闹人，中意讲嘢，中意踢爆你政棍，系咪白痴？我都系白痴噶，依家我抽离去睇系，点解有啲咁戆鸠嘅人嘅啫？啲世界就系有啲咁样戆鸠人噶嘛，咁你咪冇得惹佢都戆鸠嘅，你明知佢 系咯， 求财容易啊！屌你老尾，真系 咁捻求财咧，佢傻捻咗呢个人， 癫佬嚟啊嘛！ 屌你老尾，真系，一系要喺度嚟，喺度惹下我，得闲拉下我。呢啲人系傻嘅，最好唔好捻理佢，当听唔捻到佢喺度讲嘢。 理唔理佢啊？就唔 理佢，佢冇瘾，冇瘾就讲大样，系嘛？屌你老尾真系！我一讲讲好笑啊！屌你咪系啊嘛！喂，如果我喺个网度，喂，如果有另一个仇视，但我对付唔捻到啊！俾你，日日都喺度讲嘅。我唔想知点对付， 你唔知讲唔讲佢好， 即系喺网上有另一个好似我呢咁嘅人，即系闹翻我嘅，咁我都唔知点对付嘅，其实系大佬， 又可以开台闹佢， 又唔知点，日日开台又闹，一系就 又闹， 觉得系整啲咩神驱日报，点解唔知点搞啊，大佬？我都唔真知点搞，如果系我，即系如果见到啲咪一间整个唔知咩《租租日报》咁，我都好捻头痕噶嘛，大佬。 啊！搞到我想整。 喂，大佬冇人整。喂，唔系啊！你最惨咧，如果你唔系求财咧，即系喺度系咁闹咧，好捻难搞嘅系会啊，就系咁啊。咁唱歌就唱咗，喂，听多电话先啦，系，睇下通唔通啦吓，听多电话啦吓，唉，好啦，好笑我啦，神驹，神驹复复制神驹最激佢点？屌你两位真系， 好捻热闹。 喂，早晨，点称呼啊？喂，早晨。 苏依章啊，你好啊，神驹。 吓，苏依章啊，你系？ 苏依章系。 啊，苏怡啊，你中大嘅苏怡系咪啊？ 系啊，中大中文嘅苏怡 啊。啊，喂，我认得你啦，苏怡，系，请讲啊。 听咗你好耐，就第一次打上嚟添。 系、哎，第一次，凡事又第一次啊！多谢晒你支持啦。 系啊系啊，我想讲DSE 啲小话题啊。 喂、哎，好啊好啊，我好后生噶，好中意讲 DSE。 我记得头先有益友讲开，我想讲多少少少少啫。 好啊好啊好啊。 咁就其实咧，今年开始考范文啦。但其實啲問題咧唔係出得特別深嘅，基本上啲同學咧，其實我見到，因為其實我自己有教啲學校嘅一啲課後班做導師嘅，咁其實見到同學咧係因為今年有範文之後咧，其實係俾咗好多心機去温書，即係其實對佢嚟講係好正面嘅作用嚟嘅，係係啦。咁就係、是、所以即係由一開始中文好多人覺得係冇方向溫書或者讀書嘅時候，但係而家開始慢慢慢慢佢哋心理上有個 well prepared 嘅心態又好咩都好，咁我覺得成件事大概係正面作用嚟嘅囉，咁所以係有趣嘅呢一件事係啦。 即係你覺得係有趣咗係咪依家個中文科個考試 係嘅點講呢，佢哋其實今年教揀嘅文章其實都是不是很深的东西， 他揀那些文章 你都應該知道， 他揀的文章是不是揀我們那十几篇還是怎樣，好像有些不是 我不會考年代的，我都不知道，即是沒有陳雷斯的琴真那些咯，應 該哦，那好一點，沒有那篇，那篇不用溫的，那篇單跳格很久才跳一次，六七年才出一次的， 系，咁今年第一年出，咁都其實未摸熟大家嗰個出卷嘅即係嗰個模式係點樣樣。咁但係今年起碼聽同學翻到嚟嘅意見，即係例如講勸學嗰啲，其實係相對容易嘅。 哦，咁我好啲啦，如果易啲就，喂，依家有冇得背默啊？咁樣啊，阿蘇怡。 咁當個問題就冇叫人背默嘅。但是如果你有引文，當然自然是有些 evidence 俾人覺得是背得熟透的，咁前個分數亦都有啲渣拿啦，即係。 喂，嗱，你又講啱啦，阿蘇怡，喂，點解我而家咁中意咁執着講證據？咪就係喺嗰陣時中文科嗰啲咁嘅答卷嗰度，喂，你背默嗰陣時你都要有啲證據 cite 啲 evidence 出嚟話俾人聽，嗱，呢個咧就係、是。 即系对应到你嗰个题目啦，我哋有证据咁，系就系咁样咯，慢慢建立咯，就唔系即系，所以唔系话背默就一定冇用噶。 系啊，冇错啊。其实即系好多时候啲考评局个即系除咗中文之外，咁好多我记得有都有啲会讲话，例如通识科好鸠噏咁样。 系。 但系其实嗱，因为咁我自己系第一年 DSE 啦，咁之后亦都有睇同学去考。其实呢一科唔系一科鸠噏科嚟嘅，即系其实如果你平时冇留意开时事，冇睇开新闻，冇储定一定嘅 database， 其实系唔会考得好嘅。佢其实好多人会话诟病话会唔会个老师自己有 hidden agenda， 即系佢自己 tick 咗一个 file， 然之后如果你答啲奇怪嘢，会唔会拖低你一分呢？其实唔系嘅，即系而家见到佢嘅评分标准呢，基本上你系言之有物，好似神区你即系讲说话系是其是非其非，有例子有例证嘅时候，其实系唔会差嘅一件事系。咁所以其实系另一样嘢，就系媒体做咗一个好大嘅首领，俾啲同学觉得好大压力。然之后其实可能有同学佢中间觉得啊，因为太难考，所以我自我放弃。其实呢啲例子都好多。所以如果大家身边系有呢啲考生啊，或者系唔知啊细佬妹即将要考嘅时候，其实是俾個 image 話俾佢哋聽，其實你有例子，其實嗰啲嘢係好容易做得到嘅，係啊，就係咁樣咯，係咯。 喂，好，喂，即係同意阿 Suri 咧，就係喂嗰啲根本上咧，俾啲傳媒咧渲染得太緊要啊。 係啊，冇錯，即係例如我當年我第一年考 DSE 嘅時候。當時可能都好多人都記得，就係哇，個個都同你講白老鼠啊，跟住有咩咩死亡之卷嗰啲，其實對個考生嘅心理壓力係做得非常大的。 朱朱，你咪入到中大個中文系， 有啲運氣嘅，有啲運氣嘅呢種。 你都好好運氣喎、啊，哇！大佬憑實力嘅你係，你唔見你入成大中文系。你唔系运气噶，你 系 实力噶。 因为嗰年我嗰年系有啲时流运到嘅，咁你肯搏，其实会相对容易去攞到一个你想要嘅学位。但系例如我对我之后 肯搏，我入咗 Hong Kong U 添啦，我会考25分，系唔好讲啦，真系。 但系之后嚟呢一两年咁，嚟今年嘅考生系龙年。出世嘅 BB， 咁可能佢哋嘅竞争又会对上一两年大翻少少啦。咁 乜依家仲有啲咁嘅嘢嘅咩？阿 Suri， 因为前几年系啱啱好出生率下降嗰几年，所以大家同会见到新闻会话哦，点解 so call 17分会咩入到答？嗱，其实我对呢个 term 都有啲保留，因为 即系龙年又会多啲人嘅，依家仲系会咁噶。啊！ 龙年系多人出世，所以咁就会相对嚟讲会多少少嘅竞争咯，会有嘅。咁所以其实但系而家大学咧，其实佢收生咧都唔系话即系其实唔同院校、唔同科目系会有唔同嘅收生标准嘅。例如以前我哋会计四个 core 再加几多个 elective 咁样，咁而家有啲科目会改咗做 best five 啊、best six 啊咁样。所以其实你话咩十七分、十八分入到大学，嗰个系一个。即系唔系同会考一个同样嘅评分标准嚟噶啦，已经系即系如果主题系咁样讲，不如话你 average 攞乜嘢 level 咯。咁当然到我哋而家都会讲话你 average 攞四系比较稳阵嘅，但系如果想攞一个自己想要嘅学位咧，就应该就要多翻少少先至有把握咯，就系咁样。 吓， 系啊， 系啦，冇错啦。阿 Suri 喂，嗰阵时啊，我哋啊有一篇文章叫《花潮》，你有冇读过啊？ 我冇读过。 花潮咧就李广田，喂，依家咧话我抄翻嗰本嘢出嚟啊，喂，佢真系好好噶，有个会考咧模拟试题，我有本嘢咧叫做即系中国语文精解咧吓，佢里边啊有晒嗰啲会考模拟试题咧，佢真系问嗰啲嘢噶啦，有一题咧犀利啊，嗱根据花潮一文咧回答下列问题啊。第一题就是作者咧喺回家路上听到一群咧文学教师谈论咧。一啲前人咏花嘅诗句啊，咁呢啲诗句咧吓、啊，即系对，即系有咩睇法咧？咁样嗱，佢真系犀利啊！佢真系引埋出嚟噶嗱，落眼问花花不语啊，乱红飞过秋千去啊，一片花飞灭却春啊，风飘万点正愁人嗱，佢真系咧，佢引咗几句呢啲咩出嚟？喂，真系问你啊，跟住答案咧就系、是、个答案就系咩咧？ 嗱，泪眼问花花不语嗰两句咧，就书写一种乡春嘅情怀吓、啊。有人咧就认为海棠花盛开嘅景象咧，同人们赏花嘅盛况咧，并不吻合。喂，咁啊已经有分。喂，即系话俾你听，佢答案都有埋噶。呢啲系咁啊，你咪背咯。咁我嗰阵时咪就系咁背咯。咁有乜问题啫？你觉得有冇问题？我冇问题。嗰阵时我都有背过呢、這个。 其实多少少中文呢啲嘢，如果你冇背过一啲所谓嘅词人佳句等等，其实好难学习。 系咯，梗系背啦，我都 睇翻啲真系新学去睇嘅。 我都系背默派嘅，话俾你听。 其实都系咁，即系例如我嗰时读文学，我 D S C 文学咁，其实你都系要疯狂背， 背啦， 之后啲嘢上场答到噶啦，啲嘢基本上就 系、是。唔系咯，根本上我嗰阵时都系咁样背默，有乜问题啫？ 嗰时我最黐线系连进学界都成天背咗噶嘛，系好捻黐线噶。 系啊，要背噶，嗰阵时我都有背噶，系嘛？ 系啊，跟住就好憎韩语咁。 咁唔会嗱，嗰阵时有篇西有篇店铺，喂佢有啲咩店铺又要背埋噶，大佬，人哋有个有个唔同特色噶嘛，要考你噶嘛，系嘛，有乜摆设啊，系嘛，唉，嗰阵时好多呢啲真系，睇见想抌捻咗佢本嘢，不有人讲开我都出嚟睇，嗱好多益友即刻讲啦，系嘛。不怕今年花凋谢，明年花更好啊！大佬咪就系背呢啲咯，祝人心处强奸啊嘛 ，Walter 话咪就系背呢啲咯，祝人心处强奸一篇文嚟噶，大佬唔知咩食扁尖笋啊嘛，屌你真系！ 系啊，我 见 到有人话讲出师表，其实今年都会有考到呢、這个前出师表。 出师表我哋嗰阵时都有。 系中学生未必听得明白，但系可能到佢大个嘅时候或者。即系可能过几年多咗少少历练嘅时候，睇翻全部都系对佢哋人生有咗益嘅。 喂，你讲啲粤语都几正音、哦，你都吓。 啊，唔可以丢自己个系嘅假嘅，好似系。 啊，即系你准备去做教师嘅，应该系咪啊？ 我唔系啊， 讲个咁字正腔圆 呢行业。 吓、 啊？做导师系一个其他点讲咧？外快啦、啊， 系。 其实因为之前都。未畢業之前都有做緊，所以繼續教。咁但係而家入老師呢行就唔好啦，太唔係本身自己想做嘅嘢啦，所以算啦，係咯。 唔係，一入教師嗰行咧，有個危機係咩咧？就依家咧雙非咧就倒截咗啦，可能好快咧有啲又會殺翻校噶啦，就唔好入啦。唉，依家如果依家先至入又。咪系讲呢啲噶啦，教師有咩講啫？系讲呢啲咪唔通讲教學熱誠？我唔撚信噶，又係。你试下叫将教师嘅人工啊，转做普通蓝领嘅人工啦、啊，睇下有冇教学热诚啊！屌鸠学生有志啊，话俾你听。我话嘅，我怕咩得罪啊？喂，嗰啲咁嘅教师啊，依家你睇一样嘢啫嘛，就系睇个出生率啫嘛，其实系。喂，依家双非已经尾声咧，其实差唔多已经系截咗几年噶啦嘛。咁啊，少咗扎人，少咗扎人咧，就捻大镬嘅。因为以前咧，你见到啲教师咧，有一排咧就系要搞小班教学噶嘛，即系话依家咧一比即系一个教师对30几人咧就唔捻掂啦，要降到一比十几咁噶嘛，有一期咪咁讲嘅。 系啊，冇错。 嗰时你仲好细个，应该阿张文光嗰时有份出嚟带头讲噶嘛，嗰时就未有双非嘅，就大概系沙士个年间啦，就罗范招芬做紧教育局局长嘅，吓、啊。 系。 咁因为嗰阵时啲出生率香港下降嘛，大幅下降嘛，咁唔够学生啊嘛，唔够学生，屌你咪嗰啲学生系你嗰啲做教师嘅米饭班主嚟，咁啊米饭班主都唔够，咁咪唯有杀校咯。咁唯一唔杀校原因咪就系同政府讲昆沟啲人咯，话要小班教学先教得好啊嘛。咁以前天台学校一比四十几嗰啲就唔好讲嘛，话嗰啲就过去嘛。依家我哋要一比十几，其实从来冇做到呢个比例噶。到呢一刻都做唔到㗎，一比十几。咁点解你依家呢一刻有双非人走嚟读书，咁点解唔趁呢个时刻大幅请啲教师呢，大量请呢，就因为唔会请嘛，依家嗰啲从业员点会俾你请咁多教师呀、啊、请咗教师过几年咁个饭碗金饭碗变崩饭碗咪失业。全部呃人嘅，所以唔做教师就好好啦。 政治服务啊，好阴公啊呢件事。 係啊，所以你唔做教师，我强烈赞同你唔好做呢啲咁嘅职业。喂，大佬讲嘅全部讲大话，揞捻住良心，又话要普教中，全部冇反抗过呢。第一点，第二点，小班教学又呃鸠人，为咗延续自己嘅饭碗，真系呃鸠人。点解你呢几年唔搞小班教育呢？你十年，就因为有多咗人啊嘛，多咗双非嘛， 多一双飞多学童咁仲使乜搞小班教早都实叮到啦嗰个。 而家先系最需要小班教学嘅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多学生佢嘅压力系好大，边相其实如果 假噶嗰个苏怡， 其实人系睇唔到佢哋有咩心理上状况出咗啲咩差池嘅，系要小班教先睇到。 都睇唔到嘅盲嘅，佢很盲嘅，俾个小班教佢都系沟流流嘅，盲嘅嗰班我唔信嘅，冚冷都，即系佢小班教学嘅目的就系为咗延续自己嘅饭碗啫嘛。哦，本身一个老师教30个学生嘅，咪改做一个教师教15个学生，咁就可以变咗原先只需要一个教职嘅需求，咪变咗两个咯。佢哋想咁啫嘛，佢哋都唔系想。当然啦，你讲个系即系好美满嘅一个 scenario 啦，佢哋根本上系想延续自己嘅饭碗啫嘛。依家都唔需要搞小班都延续到啦，当然唔想咁多人入行啦。多咗人嘅时候，以后杀校佢哋阴捻工噶啦，全部呃人嘅啫，呢啲人系。 所以成班都是某程度上有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嘅。从业员心态，搵够钱，然之后好嘅收入，因为其他行业个收入太奀啦。 梗系奀啦，你做俾教师咪好简单啫嘛。做到教师咁长啊，你一定知啊。做到教咁上下，未升到主任都已经个 mass 都已经系都已经五鸡几六鸡噶啦。喂，再升主任咪不得了。 是 不是 的，没错，即是很优厚的。 我想问有哪一份工是可以五鸡几六鸡的，如果出面的。不还有很多教师入了那些那做教师，他那个世界观就得他那间教即是那间学校的。永远就在办公室政治，每天在那里斗来斗去，哪个升做主任，哪个什么，喂，他那个世界观就会开始缩窄的了。 冇錯啊，冇錯啊，尤其是而家咁，大家都知道教育行業即係請人係易過請人走噶嘛。咁變相咁嗰啲所謂 OC food 嘅嗰啲文化，係令到新入行嘅老師，即係我身邊有啲朋友啱新入行咁，都過得幾辛苦，或者喺教學上其實都好多掣肘。所以變相如果係有啲入抱負嘅人，其實而家入行就會覺得處處都好難。即係有伸展嘅機會，咁其實成件事係好悲哀嘅，香港學生都好悲哀嘅呢部分 係。依家嗰啲根本上又係好多都係揾食派啊，有抱負嘅就比較少啊。唔好我唔可以講有一個都冇，係咪？咁警察都係好人嘅添，唔好講一個都冇嘅，教師冇好人，唔會嘅啊，唔會咁極端嘅。咁可能有100几廿個係好有教學熱誠嘅啦，俾我睇得到係啊。不過好多都係揾笨柒嘅咯嚇。 是啊，好啦，同神區你讲到呢度先啦。 唉，唔好意思，我咁鬼激进，唉，真系。 另外，神區啊，你唱只歌俾我听都唔得。 你想听咩歌啊？你想听咩歌啊？ 你喜欢唱咩歌都得噶，冇所谓噶，你唱咩歌都好听噶。 哇，唔系，你咁样氹我。你中意咩歌星先？你讲嚟听下啦，等我揀一只俾你啊。 都是那些你改歌那些啦，都 是 二次创作认识你， 咁是 咩？ 你二次创作认识我 嘅咩？是啊，好久之前那些。 哇，你高登年代喎，你是咁样。 咩话？ 你是高登的年代识我喎，咁即系。 好久之前啊，系啊，即系从你呢个夜间热线好久之前已经有听，但系嗰时就唔系咁贴咯。但 是 而家 是 逢星期六都要听到你 把 声先觉得安乐 的。啊，多谢晒多谢晒苏怡啊，真系。咁就祝福俾你听啦。好，喂，多谢晒你电话。 好啦。 好， 拜 拜。哇，真系不得了啊，真系佢话我唱得好听。咁啊，唱你想听咩啊？主能够啦，好唔好啊？唱啲圣诗啊。啊。住卵够住卵够我知他卵够我知狗猪卵带领我经过一切。他意志破碎心灵是被路借自由。他是核自在卵看见闭自在卵行走。住卵够住卵够我知他卵够我自救主卵带领我经过一切。唉，多谢晒。咁、我哋就即係好高兴啦，我哋又即係恢复返嗰个节目啦，即係三个礼拜冇做，其实係就中间有隔21日、对上一次21日之前啦。咁今日呢就臨節目呢完結之前啦，因为依家差唔点啦差唔多。 要讲下咧，听日咧，嗱，我睇咗两只，即系大家唔好嫌热啦吓，热都唔一定中。嗱，第七场咧，三号梁先生啊，嗱，讲 pace 吓，唔好讲买 win， 一阵间话我买 win 啊，同埋咧。十场十一号嘅上签啊，我就即系觉得呢两只机会咧好稳阵，好稳阵。本身第八场咧，嗱2200米，我睇咧即系好多人提供时时精彩啦。我怀疑嘅，即系我点解会怀疑咧时时精彩咧？就跑2200米咩一三三磅，咁最近一几年啊，2200米本身有一个冷门嘅路程啦。咁但我揾返喂对上一次咩顶榜赢嘅蔡若翰嘅豪男係130磅。咁你话有冇其他嘅例子係咩到133磅係2200米赢，又即係好冇怀疑呀、啊、咁即係我就咁可能听日就会时时精彩就会赢啦，咁我唔知，但係我就你个真金白银买落去就我会避一避囉，因为你同埋同场呢即系好多其实都跑过啦，当然好多马唔够时时精彩跑啊，有啲代代为王啊，都跑过，欢乐盈盈嗰啲输过，太金刚输过，咁但系对上一次喂劲抽赢2000米，依家系133磅，再揾潘明辉再减5磅，我觉得系要即系谂下，我估临场呢可能会落飞落到六格啊，都唔定啊，可能得翻五倍到嘅咋吓，劲抽嗰啲，因为轻啊嘛，佢搏走甩啊嘛吓，咁、啊、你。108磅同133磅，喂，打到争25磅，你好难去，即系如果可能都追到嘅，咁我话唔得嘅，佳龙区都三冠都赢晒啦，咁即系跑马就冇绝对嘅，但系我会避咯呢啲吓，同埋得31蚊吓，咁、啊、可能你买我啲 pace 10零蚊会即系稳阵啲咯吓、啊，我会咁睇咯。第一场新马，咁嗰只咩合冲共济啦，个合冲啦，唉，佢即系呢啲真系。即系嗰啲咁嘅名系嘛，即系和冲共济啦，但系佢个合冲咧又合啊嘛，咁呢只你又得唔得咧？睇试闸咧就应该系佢嘅，因为七只当中试闸咧佢最好吓、啊，但系试闸就唔代表即系阵上嘅表现噶嘛，系咪？咁同埋大摩呢排好似改运吓、啊，咁要小心啲咯，呢啲21蚊，因为始终未跑过全部新马，你21蚊。我会觉得梁先生嗰只就会稳阵啲，因为佢起码赢过嘛吓。咁呢啲咁样，我会避咯吓，呢只合冲共济同埋时时精彩呢啲吓，都系热门嚟噶系嘛。咁你睇下系咪咯，系咪可能我讲话要避嗰啲赢晒唔定，我哋到时唔好屌鸠我吓。咁另外嗰两隻就点解稳阵都唔使讲啦，嗰个飞数都反映咗出嚟㗎，10零蚊又係咪，咁上签系㗎，系升班㗎，系嗰隻吓，但系睇下点啦係咪，佢嗰隻呢就唔同上次快活谷，快活谷嗰隻都系升班，但系呢都系沈集成㗎，但嗰隻跑草地嘛，呢隻泥地嘛吓，咁睇下点啦係咪，亦都系轻磅吓，咁听日睇下个赛果点啦，系嘛？系嗰只何言嘅合冲共济，我话大摩哥转运系，因为大摩哥场出三隻嘛，新马第一场，咁你真系你，我会觉得好难去判断到系咪合冲共济一定赢咯吓，因为好，因为大摩啲位你唔知啊嘛，神经刀突然之间系嘛跑出嚟，咁你嗰只21蚊咪变咗好唔抵咯，因为大家都未跑过噶嘛。同埋第一场都未瞓醒我，第一场跑12:30㗎嘛、啊、通常我嗰个闹钟系教12:09个字㗎嘛、啊、我亦又话我戴定头盔咁系㗎啦大佬。咁唔系㗎，我通常我讲得出嗰两隻我都自己会买嘅吓。 唔、啊、中一齐唔中。 喺比如话上个礼拜我喺日本，咁我提供嗰两隻我自己都有买 win 㗎，都好金下㗎大佬。红衣醒神嘛，我提供跑第二㗎嘛。好金㗎。啊。希望今次攞返啦，唉，今次应该会得㗎啦。呢两隻唔系我讲 pace 嘛。 14蚊乘14蚊，即系几多啊？ 唔识噶，都买啲 喎。即系两倍噶咯喎，14蚊乘十四，你知唔知啊？ 识真系唔识 吓。咁啊，睇下听日嗰个成绩点啦。好啦，咁啊，我哋今集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好唔好啊？ 好。 咁我哋睇下下个礼拜会唔会再见啊？有啲又讲多次，吓讲一次啊，嗰、那个。那个就是第七场三号梁先生啊，同埋呢第十场十一号上签啊，吓呢两只我觉得是稳阵啲啊，怀疑比较少。如果我买就二穿一 pace， 有啲阿 Cock 歪埋我点穿就二穿一 pace。即如果我买啊，吓我会补条咁啊飞。当然啦，我自己买 win 我唔会叫你买 win 啦，因为呢啲就风险高啲㗎啦，十零蚊好多益友都话唔建议啊，系咪即系话，哎，太热啦呢啲乜嘢咁，你二穿一 pace 咯，或者上次其实如果买 pace， 我都赢噶，我嗰条飞都赢噶，但咁我衰多手，我要买 win 啊嘛。如果唔贪系会赢到钱嘅呢啲系，不过赢少啲啊嘛，同埋慢好捻多啊嘛，大佬买八万都赢1.96倍，屌！咁有啲益友呢就话呢、這个炒咗背汤未即刻转运，都有啲咁样嘅因素㗎，我係觉得係咪？咁你有乜可能打背汤未即係同佢解约之后，咁标之太阳嗰啲都可以即刻一出即胜嘅，咁都好难估啦係咪？嗰场十几倍大摩啲新马已经好耐冇试过一出即胜啦，连德强如德胜区屌你咪都唔撚得係咪？唔系得胜区好似得嘅，不过第二场开始已经好多场唔捻得，讲错。你搵贝汤美又唔得，跟住再骑搵阿莫雷拉又唔得，系嘛？咁真系转运噶，我都系吓。当然佢娶咗佢嗰个老婆之后，就好似即系借一啲咯，我都觉得会啊。好啊，咁我哋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益友收听，系咪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啊？早早。 陈英哥咧， 咁我一问定先啦。好啦，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喂， 晚安。晚安，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拜拜。